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1点，跌64点，成交金额1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1点，跌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吉利汽车12.7跌8.4，新城发展控股7.11跌8仙，中演香港15.5升1.72，盈富基金29.4跌咗1.5，中国平安95.95跌4毫，腾讯控股358元跌2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9.797，瑞士法郎7.097，澳元5.473，加元5.967，新西兰元5.209，欧元8.78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0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3,1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81美元，卖出1,41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的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将军澳宝康路、宝上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落地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小广播员招募已经截止了， 反应热烈， 多谢各方小朋友鼎力支持。 加下温馨提示， 咁多位收到通知的小朋友，记得7月7号准时来到面试啦， 到时仲会有不得了家庭成员出席同你打气的。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Vicky，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他刚才呢说买这个massage oil 给我的时候呢，他觉得是未够完美的这份礼物。我从中呢是觉得他应该一个力求完美和一个很细心的人的。 Hello， 我是 Vicky 陈伟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 Bossing， 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礼拜五有得大点唱。 系啊，每放月下的你点样啊？ 系都唔知点解而家每日把声都喺度犹如个高山，犹如个谷咁样。 你唔瞓梗系啦， 都可能系 呢、 這 个真系一定有影响。 哦，系、啊，唔瞓就真系争啲。 同你个声音啊，嗰、那个休息啊嘛。 因为我而家最近变咗做 New York City 啊， 即系嗰个时区啊，系嘛？ The city never sleep， 哇！几型哦！ 哇！ 我细个听到呢个告白嘅时候，我都好型嘅呢个城 市。香港都有人话香港系一个唔瞓觉嘅城市， 乜、哦、嘢天气啊？ 我讲外国噶啦， 点解一定系外国先？ 系啦， 你引导啲外国势力啊？系咪啊？你 The city never sleep 去嗰边啊？你话 New York 啊？我讲紧 系啊， 香港都系啊？点解香港唔得啊？讲 咁讲 China City 都得嘅， 都得啦，系啊， 可以啊， 嗰个 sleep 咗啊，真系。唔系咁，今日大家可以打嚟点唱啦。咁啊，到礼拜五咧，七月啊，我谂大家都希望咧有个新嘅开始嘅。系啊，咁啊，都梗系希望高高兴兴啦。 同埋可以咧，即系召集定嘅，因为下个星期咧，系咪下个星期啊？就系、是、呢个 DSE 放榜啊嘛，系咪？我冇记错系星期三啊， 系啊，十号啊。 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有一啲嘅屋企人啊，佢哋嚟紧咧就会即系都要放榜啦，辛苦咗咁耐， 打打气 啦， 帮佢哋。 帮我哋打打气嘅话，俾啲支持佢哋嘅话咧，咁啊，你都可以啊喺我哋网上面留个言啦，又或者咧晏啲嘅时间打呢个1872388同我哋即系点个唱都可以啊吓。 嗱，我哋有啲。啲潮流嘢咧，我哋即系间唔时都会吓趁热闹同你讲下啦。但系咧，你有冇发觉，通常你讲话潮流，你就会讲退潮嗰下咧，好少人睇嘅。 哦，因为有阵时退得太快啊， 系啊系啊， 眨下眼唔见咗， 真系。 即系可能佢即系话明退潮啦，退潮仲讲嚟做咩啊？通常都系咁噶嘛。咁譬如咧，我哋即系讲早两日啫嘛，即系讲嗰粒珍珠奶茶啫嘛。 啊啊啊！ 喺日本度点样发扬光大咧？ 系啊，咁佢即系转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嘅食物，又攞嚟煲饭啊，跟住又会有拉面啊、煎面啊，各样嘢咧都会有呢个珍珠奶茶咧，就作为一个配料咁样嘅。 好快啦，推潮啊！而家又所谓。即 日本人唔中意啦， 有好多日本人话佢唔中意，不过可能系咁样嘅、 哦， 即系有一批人就好中意，但有一批人咧就好反感。 凡事都会系咁咯，唔系就日本啊。 系啦，即系可能系黄珍珠同蓝珍珠嘅分别，即系总之就有啲唔中意嘅。但你估唔估到咧？佢唔中意珍珠有啲咩特别原因咧？ 哦，即系你讲紧啲人唔中意珍珠， 日本人 系啊，有啲日本人佢话佢唔中意嗰啲珍珠咯。我见到佢就个标题咁，佢话。有几个原因令到珍珠咧突然间又变成日本人嘅公敌喎。 哦， 即系嗱，突然间嘅啫，呢啲嘢好难讲。 我咪睇下啲人点样去形容嗰粒珍珠啫。啊，系咪似一啲唔好意头嘅嘢啊？ 唔好意头嘅嘢啊，例如有啲咩咧？啊，又冇呢件事，又冇呢件事，真系。 我估佢哋通常咧好多时候咧都中意一啲咧，即系自己国家自家制嘅。 吓， 点解要外国引入？ 点解要输入？系啦，佢哋就真系冇崇洋媚外啦。佢要 佢哋相对地真系比较。我哋又唔係日本人啦，但係你成日見到我哋好多嘢，起碼我哋香港人，喂買日本嘢啲藥啊又好咩都好，佢哋嗰啲係好噶嘛，呢個係外國傳入嘅，咁佢哋會覺得啊會唔會係我哋日本都有好多近似嘅產品啦、 啊啊啊，其實係當然啊，可唔可以會唔會係嗰粒珍珠嘅外形咧比較？即係似一啲唔紅吉利嘅嘢，又 唔關事， 又唔好吉利嘅， 佢同嗰個 健康有關。 都唔絕又唔一定，佢係同嗰個咧生活習慣咧，原來即係你調轉諗咧，你估唔到嗰粒珍珠都改變咗日本人嘅一啲生活習慣。 哦，我知佢係多數飲綠茶嘅，咁佢飲綠茶咧，即係唔會用日本飲 奶茶， 係 係 紅茶啊嘛， 係啦，叫做係啦，又飲開綠茶啦，熱嘅啦，係咪？咁跟住即係佢好少飲凍嘢嘅， 唔係熱都有㗎。有熱珍珠噶， 有噶， 系啦，有噶， 有噶，系你知我最中意饮热嘢噶啦。 无端端多咗啲胶杯啊，胶饮桶啊， 呢个有关事。 嗱，断饮嘅， 呢个有关事。 你讲个断咗，我帮你补翻。 系啦系啦，原来佢话咧，其中一个原因咧，真系几吓人憎嘅。我谂咧，好在我哋香港人咧。 虽然我哋中意衬虚，但我哋冇衬到咁冇品嘅。佢话即系嗱，即系唔好意思，你以为日本人咧超级有品咧，总系有害群之马嘅。佢话咧，原来佢哋好多人咧。就买咗嗰樽珍珠奶茶翻嚟咧，又黑糖又剩，唔好靓嘅。 一杯啦， 系啦，个杯啦，好，但系好大杯噶嘛，有时咁啊，影完相之后咧， 就掉咗佢啦， 唔要啦。 哦， 吓， 估唔到， 点解啊？ 系啊，佢哋由头到尾净系谂住咧，爱嚟打卡嘅啫。佢话咧，而家咧，佢哋见到有好多咧，嗰啲珍珠奶茶咧饮唔晒，于是乎咧，见到有垃圾桶咧，一嚟佢哋日本咪垃圾桶少啲嘅， 系啊， 韩国啊、日本同台湾咧，佢哋太高尚啦，喺嗰个环保意识咧， 自己带走， 系啦。咁但系佢话咧，哇，你杯珍珠奶茶咁大杯，我又饮唔晒，我又打咗卡咯，于是乎竟然焗住佢哋随街抌。 但系其实一杯珍珠奶茶啫，有几难饮得晒咧？即系咪你就要影完就抌？人数系咪真系多先？ 呢、 這个真系有个问题。 你知唔知呢？嗱， 我哋香港人就好少嘅，我俾咗几廿蚊都起码廿蚊杯啦， 系 咪？廿蚊买咗，饮咗先啦，系咪？ 如果你想知道人数多唔多咧，嗱，你就可以从佢嗰个叫做设施咧，嗰、那个叫做新嘅设计咧，就可以见微知著，因为佢哋而家咧多咗一啲咧垃圾桶咧、就贴咗个标语。 写 住都要写有标语嘅话，就即系一定多啦。 系啦，佢个标语系写住咩咧？抌珍珠奶茶杯要罚过十八千万，要罚10,000 yen。 要罚10,000 yen。 因为佢话咧，佢哋而家咧，可能系同啲游客有关啊。 系。 佢话啲游客咧，将嗰啲珍珠奶茶杯咧，周围抌去咧。佢哋有啲自动贩卖机隔篱有个垃圾箱嘅、 啊， 但系讲到明净可以抌铝罐同埋胶樽，结果咧佢哋就将呢啲杯咧就成个塞落去，咁、那个杯有翻咁上下长度噶嘛， 同埋仲有嘢饮喺度啊， 系啦，塞住咗咧，其他人抌唔到第二啲垃圾啦，已经咁，所以咧佢搞到要出呢个标语，我谂你真系匪夷所思啦，你啲写香港嗰啲垃圾桶咧。你会见到有人专门写住唔准抌鱼蛋竹芝麻，系啦，唔准抌嗰啲台式奶茶， 乜都掉嘅。 系啊，佢竟然夸到咁， 但系唔会完完全全一杯饮都未饮，跟住就掉啊嘛。 但系会唔会只不过系喺佢哋个垃圾分类里面度咧，嗰个标准啊，即系譬如佢哋嘅胶樽啊、铝罐啊，嗱理应我哋就算香港都系噶，要清洁咗啊，先至抌落去就可以回收循环再用噶嘛。咁通常如果你饮完一杯嘅珍珠奶茶嘅话咧，你唔会攞翻屋企将个杯洗。洗咗跟住再攞去抌啩，系咪？因为喺街边度买，街边就咁啊饮完跟住就抌，会唔会系呢一个原因而唔系佢哋唔中意珍珠奶茶？ 哦，唔系，但系佢所谓唔中意咧，其实即系话喂，你一嚟到你搞乱档啊嘛。 哦，系啊，即系佢 唔系话好唔好饮嘅问题，而家佢话你如果冇呢杯珍珠奶茶咧，之前系冇人咁样做嘅。 哦， 原啊呢个又得意，大家成日去日本咧，你有冇留意佢哋中唔中意一路行一路饮嘢嘅？ 我中意噶，即系我去 入我哋啊嘛。 喂，佢有啲冇得佢哋会噶，因为其实佢哋咁多小食店，不论系啲烧饼又好啊，咩都好，但系佢都系买完就喺条街度一度下一度照噶 咯。好似佢哋食完之后先行噶， 系啊， 佢哋好似喺嗰个档仔度食完 就走。讨厌我咁多嘢好差 啊！ 即系原来 即系揸住杯雪糕嘅话，都要食完杯雪糕先至可以行。 佢哋原来系习惯咧，唔中意一路行咧，一路食嘢觉得冇礼貌。但 系 佢话咧， 我劲冇礼貌。 佢話呢杯珍珠奶茶咧， 係 啊，又改變咗佢哋嘅一啲習慣。嗱，都係嗰句，唔知係改變佢哋當地人啦，定係啲遊客。佢話第二個令人哋黑人憎嘅行為就係，佢話啲人揸住一路行一路飲，跟住就衍生頭先第一，一係就垃圾桶揾唔到啦，周圍抌啦。第二就佢哋覺得。搞错啊！我哋不嬲，我哋不嬲唔会一路行一路饮嘅。哇！我突然间觉得佢哋咁高尚、干净同埋整洁嘅咩？我哋真系呢啲随手饮噶嘛？ 我觉得呢个唔系高尚、干净、整洁，我觉得系佢哋嘅文化同埋传统咯。如果你咁讲嘅， 咁都系啊， 都系咁，即系佢都系建立咗好耐咁呢件事。 系啊，即系你估唔到，原来我哋一杯珍珠奶茶传到去咧。对佢哋嚟讲系有咁大嘅行为上嘅改变。 唔系，我觉得即系譬如佢摆咗喺里边啦，咁你当然咧，佢哋嘅国民可以去饮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啲游客啊，其他世界各地 冇错都可以噶嘛， 都可以饮，都可以买。 所以而家佢话佢分唔到咧，系本国居民衰啊， 系 我哋游客衰啊。咁然后咧，呢、這个亦都系呢个珍珠奶茶饮料咧独有嘅现象，就系有几多人会将所有珍珠咧系可以一定食得晒啊？ 哦，好难嘅， 所以年轻人系会嘅，但系我觉得你啲大人咧， 我会尽量嘅， 开始顶唔顺咁多珍珠，分钟唔该，俾杯珍珠奶茶我小珍珠啊，咁样。 唔系，因为难嘅地方咧，除咗你话你未必中意嚼得晒佢之外咧，有阵时你 啜到落底有啲难啜嘅， 你啜到落底咧，好多时候你就先饮嗰啲奶饮晒咯， 系， 咁剩低嗰堆珍珠咧， 咩咁人哋嗰啲饮管系俾你喺度吸吸吸底嗰啲噶嘛， 但系你冇晒奶啦嘛，你斋吸珍珠嘅有阵时好容易咧。我试过饮几次咧，你饮，有阵时饮咗好多奶啦，但系啲珍珠积咗喺度。佢话而家咧，嗰啲店嗰啲清洁工人咧，见过最呕心嘅，佢话第二啲饮料都唔会咁肉酸嘅。点解你哋而家一杯二杯咧，全部都系咧积咗 一堆 嘅 珍珠， 鱼山嘅珍珠就滴咗喺下边。咁佢话咧，嗱呢个就涉及佢哋清洁嘅本行啦。佢话好易奶啊易坏啦。珍珠沉喺底又倒唔出嚟啦， 又沤臭啦， 沤臭啦，又要我哋执啦。佢话于是乎咧，原来佢哋对佢哋嚟讲咧就好烦扰啊咁样。我听到呢度咧，你有冇发觉？ 点解人哋其他地方又唔见有呢啲问题？ 唔使讲其他，香港有冇人？ 系咯， 有冇人问过呢啲问题咯？定系原来我哋香港嘅清洁工人咧？佢曾經都有投訴過，不過我哋冇人理佢。 唔係，我會話呢個係回收咯，即係頭先我哋頭先都有講，即係回收，因為平時我哋香港都冇垃圾分類嘅，你掉咗落垃圾桶，佢都冇人需要去清潔翻嗰個杯。 啊，都係。 但如果佢哋真係回收，因為本身係一隻膠杯啊嘛，膠飲桶啊嘛，可能就會令到當地其他嘅問題就出現咗咯。 係啊，所以呢、這個 香港唔會有呢個問題㗎。 因為我哋飲即係飲呢啲飲品就係就掉垃圾桶 啦，垃圾桶咯，一次過搞掂。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你成日聽個名詞話咩文化衝。攻击啊！外来事物咧喺嗰度社会有啲咩好大嘅影响咧？平时你觉得哇好深啊呢、這个课题。 原来真系喺呢度睇到，我就好简单地系睇。 系啊，你攞杯珍珠奶茶咧，你突然间发觉佢红嘅方式固然已经够古怪啦，佢会捞埋落啤酒。但原来喺嗰个反方向咧，佢哋嗰种唔中意啦，你就会见到喺佢哋嗰度改变咗几大。 定系深层意义里面系其实佢哋真系唔系几接受有外来嘢突然间喺度兴起咧？ 啊，就好难讲。 跟住就揾好多嘢咧，跟住就喂唔得唔得，我要反你啊！即系又唔中意啊，系啊，带嚟几大。 唔系啊，咁但系佢哋都中意美漫噶，即系嗰啲美国漫画咧，佢哋又唔会排斥话我唔要睇 Spiderman 啊，唔睇蜘蛛侠啊。成龙嗰阵时啊，都系打入去都红噶，佢唔会歧视噶噃。 睇电影冇其他节外生枝嘅嘢啊嘛，即系冇其他即系话清理上面啊，即系整 所以 等等文化啊，或者出街饮嘢啊，或者系嗰啲垃圾会影响。究竟 我哋下次去日本咧，会唔会见到咧？佢可能喺嗰个入口入境处啊，即系嗰个移民入境处咧，会唔会应得咧？物带真奶 哦，我觉得唔会，因为我哋香港嘅朋友或者内地或者台湾嘅朋友咧，去到日本都会食日本嘅， 系啊，冇错，我哋都已经饮惯晒啦。 佢应该俾翻自己咧嗰啲居民去睇翻嘢噶系， 但系会唔会想试下佢嗰个珍珠啤酒啊？可能我哋又调翻转。 咁饮完之后，我哋咪饮完摆低啫嘛。 珍珠啤酒唔系胶杯啊嘛。 想学去，我们是耶和华最宠爱的儿女，我们在时代与禁区之中失去，爱侣及同伴那年再共聚，曾遇上几多个要天天唱六次。曾伴我挨大过， 曾志豪、 黄耀祖， 恭祝快活人。 知唔知噶？香港咧有一个地方咧，被誉为话咧儿童不宜啊。 嗯， 佢系一个公众地方，但系被誉为儿童不宜。 儿童不宜去玩啊？ 系， 即系唔好去，叫佢哋。 系啦，危险。 哦， 但系佢明明 意识上定系真系身体可能会有危险啊？ 可能你嘅身体有危险，所以喺个意识上面都认到有危险。 即身体上面有危险先嘅 系啦。 哦 ，OK， 肯定有度中咗一啲唔应该中嘅嘢。或者中一啲会危害细蚊仔嘅嘢。 嗱，首先要再强调一次，我好似玩紧猜测我是谁咁样咧。 唔紧要，我有 嘅。佢系一个公众地方嚟， 系啊，知道。 大人细路咧都入得去嘅、 哦， 但系咧近呢排咧，可能系呢一两个月咧，就俾人哋誉为就系话儿童不宜。 都黄耀祖中学 系整啦， 我估系泳池，因为成日话唔够救生员啊嘛。 唔系， 喂、哎、咁 大人细路都唔应该入啦。如果咁样嘅话，大人都会浸亲噶嘛。 错错 系啦。 我泳池妈妈竟然， 佢系本来即系一家大细都去噶。 系 啊， 公园嗲， 公园 系啦，公园嗲， 边个公园？ 边个公园？ 边个公园啊？ 主题公园。 边咁点解儿童不宜啫？ 系啊， 最多系贵啫。唔啱， 哎呀唔 啱，系啊。 跑区嘅公园。 唔系废话， 你讲晒啦， 扣一百分。 系俾你问啊，直情系 扣一百分。 我想知道边区啊嘛。 系咁啦，唔系你哋两个住嗰区。 哦 哦， 唔系你哋两个住嗰区。都话唔系你两个住咗区咯，阿祖系港岛区噶嘛， 新界区， 新界 幸福公园， 唔系， 我净系识噶咋，我谂紧， 你我哋介绍过噶啦， 屯门公园， 屯门公园， 哦， 我知我知， 无障碍嗰个系咪话， 唔系 无障碍， 好明显系因为有太多性感嘅女郎喺度翩翩起舞， 冇错， 派钱咧一沓20蚊纸派到最尾嗰张500蚊嗰度啊， 冇错，咁咧话说咧， 俾儿童金地啊， 系啊，因为佢话。即系我都冇去过嗰度咧，但我见网上面啲人 我有 经过， 但系咧系真系几年之前 系咯，未有住 嘅， 未有住嘅， 有人唱噶啦， 不过 咧就冇咁热闹， 系啦， 亦都冇呢类比较性感衣着打扮嘅女士 做。我冇话出街唔性感得嘅嘛，系咪？ 得，你嗰50件今日都露到100件咯，左右露右又露咯， 谂住去做多份 part time 嘛。你真系唔好着到咁去屯门公园啦。 我惊啲人， 啲人同我话抢地盘啊，啲人话你又未跟我，你又抢东西啊，你而家。 我拉住个地方你噶， 吓咦又似 你啊！唱咩歌啊？ 唱咩歌？我就唱英文歌，系啊！ 佢去到就唱圣哈利路亚，条大妈系啦咁样。而家咧就话网民咧就今日7月5号啦，听日7月6号咧 做咩啊？就话去屯门公园， 就话佢哋发起咗一个行动。 哦， 个名都几衰下噶，个标题写住7月6屯门公园勿摸活家禽。 哦， 哦系， 系啦，我哋就睇咗就算啦，唔好解释啦。 系啊， 咁但系咧，佢成个官方名咧就叫做光复屯门公园， 系咪俾即系屯门嘅朋友去参与？ 唔系啊，各区嘅朋友都可以去噶。 都可以去支持参加嘅咩？ 佢就话个诉求咧就系要处理屯门公园噪音滋扰嘅问题，取替不雅行黑嘅犯法活动，取替争取个 唱歌啫嘛，我唱歌啫嘛，人哋俾 tips 我唔通唔得啊？ 系啦，争取个年龄层嘅公共空间使用权。同埋正视康文署管理不善、市民投诉无门嘅问题，咁啊佢就话希望大家可以咧令到屯门公园咧变翻干净咁样。我真系好想问下我哋嗰啲屯门区嘅 fans 咧， 系啊，我哋好多屯门区嘅朋友噶， 系咪头先嗰个讲法系正确咧？就系话喂儿童不宜，咩咩大人细路咧，而家就净系大人去咧。但大人终于仲系大人嘅大人去啦， 系啦，大人系啦， 系啦，甚至乎可能而家咧，即系会惊话死佬你去边啊？我谂住落公园坐啫，唔准去。 系咩？政府话要成日都食完饭去行个圈噶嘛？ 系啦， 行个圈咯。 阿田嗰时你都话好中意落去，你都话好中意落楼下公园行个圈噶。 咁咪喺公园行个圈咯，咁跟住有嘢听咪听咯。 系啊，喂，而家呢个大件事，我想 你落去都得。你带身份证，你唔好带现金， 钱都唔准带， 唔可以带钱。你有得俾 tips 嘅，你冇 tips 人哋就唔理你。 可以微信支付呢？可唔可以微信支付咧？电话都唔准带， 系啊，电话都唔准带。 全程直击录音，究竟行到边就影住边啦。 录音啫，佢话唔准带电话咯。 系啊， 净系带身份证。 即系呢个活动参唔参加就个人意愿啦。但系究竟嗰区系咪真系咁乌烟瘴气咧？不妨一面书话俾我哋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不少市民都希望了解今次逃犯条例修订的真相，不是只是针对追究警方责任。他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可以考虑的方案，不过他明白政府和警方会有顾虑。谢伟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找出社会的根本矛盾。他又批评现时不少政党仍然处于围炉取暖的阶段，不想跨界破冰。他认为现时最需要耐性和包容，将大家拉近，不要再各走极端。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就认为，特首若果希望邀约学生见面，要对学生的诉求作出回应，才能够给人有诚意的感觉。否则学生只会认为是为政府做公关，最终亦都会演变成一场公关灾难。一名31岁男子涉及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以及7月1日冲击同强行进入立法会综合大楼事件，被控一项袭警、一项刑事毁坏，以及一项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今日将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探员，经调查之后，在星期三朝早展开行动，在旺角拘捕那名姓潘的男子。据了解，有关男子被外界称为画家。美国加州南部发生6.4级地震，是区内超过2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网上有照片显示，超市入面的货品散满一地，有片段就见到有民居起火。在震央附近的市镇，有居民被从高处堕下的物件击中，而镇内亦都有燃气管道受损。有地质学家说，震央位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有可能减少伤亡和损毁，又估计会有一系列的余震，部分可能强度颇高。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向军队中勇敢的男女致敬。特朗普说，要为历史、人民和自豪感捍卫国家的英雄庆祝。有政界人士批评特朗普将独立日政治化，为明年大选争取连任做宣传，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2点，升46点，成交金额2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2点，系升咗2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吉利汽车12.76跌7.8，新城发展控股7.9跌咗1毫，盈富基金29.5跌5仙，中烟香港14.82升1.4仙。腾讯控股360元冇起跌，中国平安96.6升2.5，中国铁塔2.17跌咗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3，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1点，系跌咗10点。港金现价报131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34美元，卖出141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喺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啦，龙尾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山道对出，系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又话去邮局寄个邮包过美国嘅， 入埋报关资料就去啦。由2019年6月1号开始，寄去美国嘅特快专递、包裹同埋邮包都要先做好电子报关噶。 点做噶？ 你可以经香港邮政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邮政局内嘅自助设施办理。冇做件邮件就寄唔到噶。上香港邮政网站了解多啲啦。 原来星星都有闪到尽头的一天， 大部分的星星和太阳一样，最终都会用尽燃料，那究竟它们是慢慢熄灭，抑或是光光烈烈地爆炸，最后形成黑洞？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之星星有限期，请来重量级天文学家讲解恒星死亡之后的各种命运。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啊！佢平时咧好多时都话啊，老婆，我同个仔落街玩下，诶，我同个仔落街游下水啊，唔知佢会唔会近排见到呢啲新闻嘅时候啊，咦，佢个头搭咗程车就去咗屯门公园，即系同个仔去屯门公园踩单车望下咧，我哋有请，听日放假，唔知会唔会去屯门公园玩一转嘅曾志豪。 你又冇估错喎，呢一轮由于我仔报咗个 Rugby， 佢又要喺屯门嗰度呢就去学习㗎。咁我哋隔为一个尽责嘅父母呢又要送佢㗎喎。而喺嗰一个钟里面，如果你唔陪佢嘅话，你又真係可以喺附近嘅地方度闲逛㗎。啊，屯门公园咁近，你话如果喺嗰度玩 Rugby 7嘅话，你话几开心呢？你觉得自己咧了唔了解呢一啲年青人咧？近排咧呢个已经成为咗好多人嘅焦点议题啦。即系我琴日见到有一篇嘅文章咧，佢系话，当你觉得自己认识年青人嘅时候咧，佢话原来你已经失去咗年青人。我好似好远，我可唔可以讲啲咩？即系哲学嘢咁样都唔系。其实佢嗰个都讲得几有道理，好容易理解嘅。佢就话啦，当你觉得自己了解年青人嘅时候，即系譬如你话，唉，我梗系知道我个仔中意食咩啦，我梗系知道我仔中意着咩衫啦，我梗系知道我仔最中意去咩地方度玩啦。佢话咁你就唔会再问佢，阿仔啊，你中意食咩啊？阿仔啊，你中意着咩衫啊？阿仔啊，你想去边度玩啊？系咪？嗱，嚟到呢一格咧，系真系好容易理解噶。所以啦，嗰篇文章咧，佢就话啦，当你觉得自己好了解年青人嘅时候咧，你就会失去佢，因为你就会唔再问佢嘢，你就会唔再同佢倾偈，咁然后你就会根据你自己嘅谂法咧去做事。阿仔嚟，带你嚟屯门公园度玩，系啦。咁其实原来佢系唔想嘅，佢系想去彭福公园嘅，咁就大件事啦。好多啲爸爸妈妈咧都会犯呢个错嘅，譬如咧，我记得以前细个咧，即系呢个我妈咧，佢就会同我讲咧，佢就话，嗰阵时咧，帮你家姐咧就剪嗰个头，跟住我话，但家姐唔中意喎。佢话，系嗰阵时我谂住咧好兴啊嘛，嗰啲日本嗰啲齐音咧有个冬菇头咧，系点知原来佢出嚟佢觉得唔靓啊咁样，系啊冇错，因为就争一样嘢，你就系冇问清楚 究竟咧个僆仔咧佢中意啲乜嘢？嗱，而家都系噶，我有阵时买玩具俾我仔咧，我都会喺度自己猜度一番嘅。啊，佢一定系中意呢样啦。嗱，我话俾你听，我试过咧同佢画画嘅时候咧，佢话佢好中意高达，咁咧我就开咗嗰啲咧高达嗰啲图片咧就同佢画啦。结果咧我拣亲嗰啲，佢全部都唔中意。譬如我同佢揀咧，即係高達裏面咧有啲型號咧，有對翼喺後面嘅，即係我唔係太熟啊，所以我講唔到個專有名詞出嚟。點知我揀嘅時候咧，佢就話呢個唔有型。跟住我再揀啦，喂，你睇下高達呢個咧攞住碌好長個炮喎，呢個有唔有型？佢話呢個都唔有型。喂，攞住把劍個好有型喎，佢全部都話唔有型。佢最尾揀咗咩咧？佢最尾揀咗元祖高達啊！呢個都係我問我啲 friend 先知嗰個名詞嘅啫。我係唔同意嘅，我同佢講話，喂。呢、这个元祖高达好样衰、哦，即系唔系样衰，次次都系佢，成日都系佢，唔特别嘅，可唔可以画第二款啊？咁样佢唔中意，佢就系中意呢个元祖高达。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真系明白到咧，原来我系会估错嘅。大部分时候咧，我哋拣嗰啲嘢咧，都系用我哋嘅出发点噶啦。即系我觉得有对翼嗰个高达靓啲咧，原对佢嚟讲咧，嗰、那个系好唔啱数嘅。所以我好明白嘅。当你话咧，我哋好了解年轻人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失去咗佢。咁点解要讲呢一番说话呢？当你见到呢，即係阿林太呢，佢终于都话呢想同年轻人见面嘅时候呢，佢又用咗第二个方法，因为佢话呢要求闭门会议，同埋呢佢都係揀咗呢大学生嗰啲学生会呢就作为一个代表团体。其实我明点解嘅，因为如果用以前嘅諗法呢，佢会觉得喂，咁而家出嚟嗰啲都係大学生多㗎嘛，咁学生有组织㗎嘛，咁梗係搵学生会啦，咁所以搵学生会佢以为啱数。而佢覺得咧，喂，傾偈呢啲嘢，咁啊大人同細路傾偈，咁啊唔好咁揚啊，咪大家互相顧住啲顏面，咁我哋先至傾得愉快噶嘛。即係喺大人嘅世界咧，閂埋門講嘢咧就零舍真心。不過 ，sorry， 真係我哋真係唔了解僆仔咧。首先，佢哋唔代表所有學生，所以啲學生會都話：喂，你揾我傾，但我唔代表到佢哋嘅，有好多人都唔喺我哋嗰度出現嘅。同埋第二，后生仔唔中意闩埋门讲嘢噶，佢哋中意咧打开天窗说亮话噶。嗱，所以不过呢个好开始嚟嘅，我哋应该赞赏佢嘅。即系当个大人咧，而家都愿意坐低同你倾嘅时候咧，我哋要鼓励佢系好事嚟嘅。不过个形式又或者个对象咧，可以再斟酌啲。记住啦，头先我都以为我仔中意高达，中意嗰个型号，原来唔同晒噶啦。唔好谂住你好了解佢啊，得啦仔，我会继续同你画翻元祖高达噶啦。风头火势，佢就应该好了解咧，佢屋企个女嘅，因为佢个女唯一嘅需求就系攞块面嚟，我要舐你。我哋有请 Molly 嘅爸爸黄耀祖。 你讲得啱，仲要系咧，我系虽然我了解佢嘅需求，但我唔知佢几时需要。唉，但我最唔想嘅就系佢今朝早六点嗰阵时嚟舐醒咗我，点解啊女？今日阿祖都要讲年青人，不过咧个内容就唔同嘅，因为咧大家都会见到噶啦，我哋嘅前行政长官啊董建华，亦都即系而家嘅全国政协副主席啊，日前咧就就住我哋香港呢个通识教育咧就发表咗一啲言论啊，因为咧呢一个嘅通识科咧就系当年咧由佢作为呢个特首嘅时候咧就定立咗落嚟嘅，咁啊变成咗一个必修嘅科目咁样，不过佢就话彻底失败，仲系导致而家年轻人咧出现问题嘅原因咁样。其实我哋琴日喺节目里面咧都轻轻讲咗少少噶啦，不过今日咧我就见到咧我哋教育局啊，即系而家现任啊吓教育局嘅首席助理秘书长咧就出嚟啊，就住咧究竟通识科应该系点样去做咧，做咗少少嘅回应嘅。咁我觉得呢一点咧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同埋跟进一下。佢就话其实通识科嘅目标咧就系要培养学生做到跨学科、跨范围嘅思考，系有一定嘅重要性嘅。仲咁样讲添，佢话通识科咧，其实自推出以嚟咧，系有好多唔同意见嘅。暂时咧系冇证据显示咧呢一个科目系会令到学生咧变得更加激进。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一个检讨嘅专责小组咧已经成立咗噶啦，好希望各界咧去提出意见嘅。嗱，点解一定要讲呢？就系、因为佢讲到啊，希望各界去提出意见。阿祖一定要讲一点先。 我覺得通識科點樣去改進嘅話咧，呢個理應唔係一個政治嘅議題，呢個係一個教育嘅議題嚟噶嚇。所以如果而家要俾意見嘅話，係可能你會話喂阿祖，你都冇讀過通識科啦，你憑咩俾意見先嗱？但係起碼咧，我即刻上網啊，揾咗究竟而家通識科要上緊嘅內容係啲乜嘢？嗱，佢有主要嘅學習範圍咧，有幾個章節嘅，有一啲咧就係自我與個人成長嘅，有一啲咧就係關於今日香港。亦都有关于系现代中国啊、全球化、公共卫生啊、能源科技、环境等等嘅，可能你会话有一啲可能会唔会同小朋友佢哋个人思想啊各样嘢去加强佢哋嘅谂法咁样咧？有嘅，不过但系同样地，其实佢讲紧嘅嘢现代中国，我谂唔系好讲紧个人思想啦，系咪？仲有全球化、公共卫生啊呢一啲嘅议题咧，其实我哋嘅年轻人咧系理应应该要认识嘅，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个人成长同埋一个。教育的议题并非一个政治议题，但当如果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走了出来给了一些这么强硬的意见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这一班的小朋友或者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代在这个通识科里面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昨天在风骚快活人里面，我们三位主持都讲了一个人他们的独立思考，他们的想象力、创造能力这些对他们的成长或者出来社会做事呢是很重要的，怎样去应对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哎呀有人迟到、哦、那你怎样填回个窿呢？那样东西其实这些可能在一些个人思考里面学到的话，对他们将来出来工作呢是非常有用途的。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个的諮詢響度嘅話咧，阿祖咧大力去鼓勵啊，尤其是係有讀過啦、有教過，又或者你哋嘅小朋友咧係有經歷過上過通識科嘅朋友，如果佢哋而家係收集緊一個改革嘅意見嘅話咧，不如你哋都幫幫手啊，可以提出一啲意見。究竟你哋見到呢啲同學仔啊，佢哋上完堂之後咧，係咪有幫助咧？係咪成熟咗咧？又或者嗰、那個內容咧，真係可能要改進一下、啊，未必幫到最多啊，各樣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意见表达了出来，但最重要是用家，因为那些朋友他们应该不是读过通识科的，又或者他们的小朋友都过了读通识科的时间，不如真的找一些呢读过通识科又或者有教过通识科的朋友给多些意见，令到这个科目呢真的可以令到学生有更加多的学习，不是要令到他们更加激进的是什么，但这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学习来的。风头火势，他那些小朋友都要读这一科啊！你都可能可以在这个咨询度给一些意见啊！究竟你的小朋友读完了之后是变得激进了，抑或只不过是会想多了东西，对他各方面都有帮助呢？他是妈妈桂花田。 是多了讨论的，是多了他们留意到香港的民生的事项啦，对政府的一些看法啦，是有的，因为真的要讨论的嘛，那又希望他们了解多一点，不是只是读死书的嘛，是对的噃。嗱，下个星期三七月十号咧，系一年一度啊 DSE 同学仔放榜嘅大日子，希望咧当天天气顺利，唔好太天气唔好太差啊，等同学仔咧可以顺顺利利咧完成各项嘅需要做嘅事情。嗱，教育局咧，嗱我哋都系北洋儿童教育局，不过呢边咧教育局咧就喺五月嘅时候咧就为应届嘅考生咧准备咗7103补，系咩叫7103补咧？即系讲紧七月十号放榜啊嘛，咁咧佢哋咧就有一个叫做E导航啦、710升学同埋就业地图啦，同埋2019啊放榜指南针嘅，咁系方便师生咧同家长啊寻找一啲资料啊，或者睇下唔同嘅课程啊，仲有啲咩出路啊等等嘅嘢啦。我试过揿入去睇噶，里面咧都有真系都几多个项目拣嘅，譬如海外啦、内地升学啦、职业专才教育啦、艺进文凭啦、就业啦、其他学位，又或者副学位课程啦，同埋非本地课程，仲有就系大学联招嘅办法，咁啊。有不同的范畴的，同学仔大概知道是怎样，如果家长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喂不要再问仔女了，是他们其实虽然说考完试去了什么毕业旅行，搞完那些毕业聚餐，其实他们都 即系嚟紧呢啲日子咧，其实佢哋有压力噶。咁啊，自己上网睇下，啲家长自己上网睇下，因为你问得多，啲同学仔佢哋真系会唔知点答你嘅，因为佢哋自己都好啰啰挛，都唔知道自己考到几多分噶嘛，系咪先？仲有就系年轻人咧，表面啊看似好 cool 咁，爱理不理，唔多想同你讲嘢，其实佢哋咧都需要父母同佢同行噶。只要佢只系佢哋咧不善于表达，有啲父母咧，如果你自问自己真系唔系几识同啲仔女沟通嘅话咧，咁就尽量少说话，多行动。嗱，即系点讲咧？系啦，得闲就拍下佢膊头啊，系啦，即系点下头啊，跟住或者揽揽佢哋啊，都 OK 嘅。你唔会觉得唔系嘛？打讲啲得加油打气说话都得啩？其实咧，都好简单啦，系咪？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青年协会咧，佢访问咗咧，即系近排啊，访问咗800多个应届会考生，应届嘅 DSE 考生，咁啊调查就发现咧，佢话近呢个放榜日子咧，佢话嘅时候咧，有一半嘅考生咧感到个压力咧系去到高水平嘅，系去到高水平啊，所以咧，家长有几句说话咧免得过，你就真系唔好讲啦，例如对住阿仔阿女问佢哋啊，你预计你考成点咧？喂呀，点预计啫？咁你叫佢点答你啊？系咪先？答你又唔系，唔答你又即系又唔知点样，咁样分钟俾你闹。第二就系、是。都即系放咗榜之后啦，都叫你俾心机啲温书噶啦，你又唔听嗱，放榜嚟死梗啦，而家嚟咁死梗啦，系咪？唉，结果都已经有啦，仲讲呢啲说话做咩咧？不如帮帮手，帮佢哋谂下有边步可以行，唔系好啲咩？嗱，第三句就系话，嗱，你睇下你啊吓，边个考得几好啊咁。喂，咁啊，边个系咪你个仔？系咪你个女咧？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噶嘛？喂，真系啊，各位爸爸妈妈认真嘅，同学仔咧已经咧面对好大嘅学业前景嘅好大压力噶啦，佢哋咧需要你做啲咩咧？你默默喺佢身边支持佢就已经好足够啦。可以嘅话，容许佢哋自己选择自己嘅去向。你哋其实可以参与嘅，从旁参与，俾啲意见，一齐商讨都好过你讲一啲系啦，喺嗰啲时候唔应该讲说话啦。仲要啊，近排要留意多啲你嘅仔女嘅情绪，记住同行陪伴系好紧要噶。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怀不再。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命还无知，却更会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被窝总可以抱紧。 既你能想发泄，是敢发泄，拒绝皱眉，明明还未懂世故，幻想世态无数滋味，明明无知，世界却又艳亮美之气，转眼天和地，便一板一眼约束你，假设可重遇，让今天的我轻抚你，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都是买嘢最开心，所以都是要讲啲买嘢嘅高兴事。 好嚟啊！你买咗啲咩？ 唔系我买咗啲乜嘢，而系最近咧，嗰、那个淘佬咧，佢又再爆多一次出嚟。 爆咩啊？ 因为嗰个淘佬其实佢不嬲都多人买嘢噶啦，上面咁样咧。 系啊，即系琴日啲话啲港姐喺淘佬买衫啫嘛。 系啊，咁但系咧之前我咪话咧，即系我个同行啊，中意攞住个暖水樽嗰个同行啊。 哦。 普京啊， 系 劲咧，系咪先？佢嗰个樽啊，而家 我想问你哋系睇边一个行业嘅咧？咁样 暖水樽界别咯， 暖水樽大家都系暖水樽，你其实都系噶， 我系噶， 早你都系噶， 系啊，我哋 咪 咯，我哋同行嚟噶嘛。 我有阵时带两个添啊，因为一个咧就栽咗嗰啲开青茶，一个咧就攞水樽你倒落嚟饮，咁咪攞两个水樽出街。 你又似夹硬都要超越我哋一格添，带两个樽。 普京都行开啦，咁样 系咯，真系。陶佬有同款货 哦。 系啊，已经 即系已经有普京嗰只款嘅水樽， 佢哋真系 好快。咁呢个政治正唔正确噶？ 冇所谓噶， 即系话对于内地嚟讲噶啦，我哋香港啊都冇所谓啦。 Okay, okay, okay, okay. 你见到外国嘅元首用咗之后，你就即刻咧就整一 冇问题嘅， 冇系列，有冇攞佢个样嚟做宣传先？咁佢都用啊，你唔系唔用嘅话，咁就政治唔正确噶咯。 冇唔正确，佢而家话咧山寨总统同款。保温杯， 嗱佢真系讲话山寨啊，即系佢自己个宣传话我系山寨版咁样。 唔使啊，佢通常写同款咯， 同款 系 啦， 佢都用 啦， 系啊， 系啦， 好多时都系即系佢舐下人哋抽人哋水噶嘛。 我见到嗰啲 山几快手喎， 系啊， 佢哋系好快噶，大生意要抢， 系啊，总统同款。 咪就系点解会即系本身已经有呢件事啦，系嘛？ 即系你都唔知点解咁容易就可以揾到嘅，之前咪试过，又系边个唔知咩第一夫人咧？佢有条黄色嗰条裙，唔知乜嘢咧啊！阿彭丽媛有试过，系啦， 犀利。但我见不嬲，俾人用得最多系 Angelababy 咯 ，Angelababy 都着，即刻觉得咧好有说服力。佢都着，我着咗实靓啦，即系唔知解会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出嚟。 系啦，咁然后咧嗰个就话系呢一个65蚊就买到啦，即系总之嗰个大热。不过咧嗰个双头鹰辉咧就梗系冇啦，人哋嗰个国徽嚟噶嘛。咁然后咧自从呢一个港姐大热之后咧。 系港姐大热都已经即系个候选，其实未入到围嘅，都系复选啫。 系啦， 就话着咗呢个淘佬。 咁而家啲人咧就兴起第二个， 港姐都着啦咁啊 嘛。唔系，佢系话咧，咦，原来咧你喺淘佬度咧真系可以咧买到一啲咧出席大场面嘅衫。嗱，即系老老实实，你如果唔系计俾人笑嘅话咧，咁佢嗰套衫啊真系可以成为佢。叫做面试嘅战衣。咁跟住咧好快咧就 我有朋友结婚。婚纱是在淘佬买的， 真的不 但我告诉你怎么看都不像，而他本身是一个时装达人来 的 他是走在最尖端的，他说那最亮的嘛，那又便宜，为什么不买啊？ 我想说他才不怕被人来，他说咦，你是一个时装达人嘛，他断估他都不会，这些好东西来的，原来就是淘佬货。 另外一个呢就要穿那些晚装红色垮那些，另外一个呢就完全不是时装达人来的，他说我见到好像挺漂亮，200多元就买来试下，哇原来真的挺漂亮，这样 系啊，佢而家咧兴起嗰个咧就话咧100蚊买成套咯， 哦， 系啊，嗰个攻略咧就系话100蚊咧，所有女士咧你中意行买礼服啊或者嗰啲普通嘅。 佢嗰啲叫洋装啊嘛，又唔知咩连身裙啊，又成嗰啲咧，全部100蚊以内，系成 set 买晒。 我觉得好开心，去抄我哋、啊。你记唔记得我哋风骚私房菜都做过一集，100蚊买一餐餸啊嘛，佢、 啊、 根本就系抄我哋。 但你估唔到，原来、 啊、我哋同普京同级啊， 系啊， 被抄。 即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再做金曲咧，我哋不如就试下啦。100蚊金曲战衣， 我唔会，我会着靓啲。 穆斯林儿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非常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普京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在罗马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普京说，俄方确信若果中美双方不能够找到解决贸易分歧的方法，全世界经济都将会受到影响。到2024年，全球贸易额将会下跌 17%。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将会下跌 2%。 他又说，出于政治动机作出的限制、制裁和单方面关税政策应该停止。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1点，升56点，成交金额2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1点，升3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吉利汽车12.76跌7.8，盈富基金29.55冇起跌，新城发展控股7.7跌咗1.2，腾讯控股360.2升2毫，中国平安96.6升2.5，中烟香港15.18升4，中国铁塔2.17跌咗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9.8，瑞士法郎7.906，澳元5.473，加元5.966，新西兰元5.209，欧元8.7884。每百日元对港元7.2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0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1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3,1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7.21美元。卖出1,41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多啊，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啦，近住骏业街一大车多；龙翔道去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我是 Madam Lau 卢婉欣。家庭咧系一个生活嘅绿洲，翻到屋企啊，有家人嘅关心，实在系非常幸福嘅。哎，我真系好好彩啊！仔仔女女都好乖，身为妈咪，只要佢哋做到佢想做嘅嘢，我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携手共创和谐家庭。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看客。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 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又嚟到七月啦，学生哥放假啦。崔杰彤，你记唔记得你喺学校嘅第一次啊？ 思芬，我喺学校有好多第一次噶，唔知道你系指边个范畴呢？ 哇，咁多啊！咁不如我哋成个七月都讲第一次啊！ 咁今个礼拜就讲住第一次约会先啦。 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今个七月同你讲第一次。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咁啊，下星期三咧就系 DSE 放榜， 系 咁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诶为佢哋啊，系啊，点个唱俾佢哋啦。 系啊， 我成日都话啦，即系诶。在大电波里面咧，听别人点唱俾自己听，其实咧嗰份窝心咧，即系摆晒喺里边噶。 系下年十会点唱俾你听。 系啊，我 估你，我估你真系好惊嘅，一定会。 冇嘢嘅，主要系点唱俾你听咯。 系啊， 系啦， 系 啊，叫你唔好搞 个仔嘅，放过个仔啦。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3都可以嘅。 喂，天气女郎啊，讲埋个天气啊。 哦，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今日。天气炎热，不过亦都可能有几阵骤雨嘅。 系啊，两个都要小心啲。 系啊系啊，琴日咧我哋分别讲咗三单唔同嘅新闻嘅，唔止嘅，但其中三单咧都竟然有一个跟进， 即系有下集， 有下集，而个下集咧有开心有唔开心， 系咪系咪？ 但我觉得系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好，第一单讲下先。 系咩啊？ 梁美芬议员， 系 我哋咪讲咗。 系啊系，冇错冇错。 系啦，阿梁议员咧，琴日咧就 被追捕 事件，系啦，佢自己咧个面书咧我都。特別地就上咗佢個面書度誒睇一睇，因為要跟進嘅報道啊嘛，佢都 post 咗嘅，即係有同一啲誒同佢有唔同諗法嘅朋友啦，喺路面上面咧就有啲嘅誒。又唔可以话 拗叫啊， 拗叫或者讨论啦，咁样讲啦，系 啦， 咁其中一幕咧，大家咧都会好留意嘅，就系上咗个的士，几秒，跟住就 落翻嚟， 咁咪有好多朋友，因为嗰个影咗一张相咧，呢个嘅的士司机 伸咗只手出嚟嘅， 冇错 ，Iron Man 咁样 ，Iron Man 咁样，就叫佢落车咁样，的而且佢落咗车噶喎，咁样，咁跟住咧有一啲嘅网民咧就开始替呢个的士司机担心 啦，系啊，因为佢在啊嘛， 佢在咧，所以要跟进，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位的士大佬啦， 系冇错。 因为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即系大家真系起底好犀利， 因为好快有人影翻个全景出嚟，就发觉喂佢冇事啊，佢冇事啊咁样。 而呢个全景咧系喺阿梁美芬议员嗰个面书嗰度咧都有 post 出嚟嘅。 所以 第一就系呢个的士司机咧本身系已经冚咗旗嘅，系啦，咁啊佢所以佢系合法地唔接载朋友嘅， 系即系唔接载乘客。 系啦，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系一个的士站嚟嘅，其实阿梁议员上嗰架咧就 系 排第二嘅，所以如果你要上嘅话咧，你 系上 第一嗰架嘅， 系啦。 咁所以咧你可以诶唔好上，可能嗰只手咧温馨小手嚟嘅， 上前面嗰架。 系啊，你唔好上，前面有的士要上就上去先，因为人哋排队先架咁样。 呢呢个咧系香港嘅排队常识嚟嘅，因为有阵时咧如果你不知就里咧。你心急啊！去到的士站咧，你见到有的士埋紧嚟，你就想上咧。的士大佬真系会同你讲：，喂，前面嗰架系咪唔载你先？ 哦， 如果佢唔系唔载你嘅，你唔好上我呢架。 系啦， 真系我都试过，有阵时心急咧，你见到你望唔到前面啊，见到有个埋站咧就上咧，佢真系会唔做你生意嘅，因为大家都排队啫嘛。 当天嘅情况，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晒成条片啦，我都有睇到啊。咦，点解你第一架唔搭搭第二架嘅？我都有呢个疑问噶。 围挡住佢，可能就 都心急， 系啦，见到边架就想走啦。 啱啊，系啊，咁所以咧有时唔使跟车踏铁。 系啦， 纯粹补充一个咧叫做咧搭的士小知识。原来的士哥哥咧，佢并唔系。即系 佢可能冇諗咁多咩政治嘢㗎。 系 嗰啲咩惊咗你啊，吓亲我啊，冇嘅。佢纯粹话喂，跟翻规矩啊，前面嗰架可以上噶。 同埋佢冚紧期啊，系我你都系坐喺度，我等紧，即系等休息紧嘅，可能系咪 ？O K， 嗱呢个跟进报道一啦，跟进报道二咧，如果真系事实嘅话咧，就真系冇咁开心嘅。 系啊， 琴日我喺风头火势咪讲咗阿柏豪，周柏豪， 系啊系啊， 跟住佢咧就 喺 I G 嗰度， 系啦 ，I G 度咧就叫大家咧记住啊，今日咧七月二号咧就系最后一日咧要登记做选民啊， 系啦，做两日嘅时候， 咁样跟住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就话 佢嘛，或者港独。 系咯，即系琴日都讲咗啦。 个下集唔通系佢啲歌俾人封杀啊？ 佢喺内地有一个演出咧， 系啊，取消 啊，好惨噶！ 我想问，真系咪系咪真系取消咗个名啊？ 真系取消咗个名嘅，应该因为柏豪咧，佢就冇刻意地去 post 出嚟点样，但系咧，因为有一啲嘅粉丝亦都支持佢之类嘅嘢，就留咗一啲言，咁佢系有回应到一啲留言嘅咁样，咁就系话唔怕啦，用其他方法支持啦，咁样即系之类嘅，总会有机会又可以嚟到内地唱歌俾你哋听。 系啊，我都听睇到佢话取消，不过我即系我以为又唔想跟得咁貼啊，即係睇下留多一日，睇下佢係咪真係一個事實咯。 不過咧，佢如果喺內地咁樣取消佢呢啲演出或者除名咧，佢都有仲有輕重之分嘅，譬如重型嗰啲咧。即系咁，你當然知道，譬如香港有幾個 artist 就重型噶啦，係啦，嗰啲阿杜生啊、阿何小姐嗰啲就真係重型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嗰陣時聽翻佢哋嗰個演繹咧，就係話，因為呢輪你有爭議啊，佢主辦方 比較敏感， 係啦，個主辦方咧其實都唔覺得你一定已經係犯咗咩死刑嘅。不過既然你呢輪有爭議咧，何苦就要喺呢個風頭火勢加一腳？不如話，大家呢一輪咧停一停先，等呢個爭議退卻之後咧，只要咧即係上面又冇再落張黑名單話，喂佢踩咗紅線啦，咁咧佢話咧其實仲係有機會嘅。 咁但係而家就啱咯，因為即係登咪認真地，就算 冇 呢件事發生，周圍都係叫大家喂登記做選民，登記做選民。 我琴日風頭火勢講，香港政府係叫大家登記做選民，因為我哋應該可以做選民。 呢啲梗係明啦，我哋理性梗 係 明啦。 我哋都係幫緊香港政府講，叫大家登記做選民嘅喎。咁點解都係有錯啊？咁錯咪黑白唔分咯？ 係啊，但係對佢個主辦方嚟講咧，佢睇個爭議純粹係。有冇人搞你啊？而家有人搞你，嗰啲咪叫爭議咯。佢梗係唔會同你落去話，我哋不如研究下咧，你呼籲呢個活動咧係正義啊，定係即係非法？唔會噶嘛。即係嗱，舉個例子，即係等於嗰陣時啊，這個即係安心事件之後咧，咁明明係妹妹出事噶嘛，咁但係姐姐嘅活動都話，喂。我知唔关你事，不过唔好啦。呢轮你出嚟咧，一系啲人就问你，一系啲人就认错你。总之，不如你都唞唞先啦。嗱， 其实呢个都真系几惨嘅，因为我见到咧，即系前阵子都有个报道，讲紧可能呢个礼拜或者上一个礼拜嘅啫。阿姐姐咧喺呢件事上面咧，佢而家自己个 I G 咧都不停系俾人哋攻击， 系好无辜 嘅啫。相咧都会楞到，但系其实都真系祸不及家人。 系啊，所以嗱，你用呢个例子，你就会知道阿天哥都啱噶，佢个道理可能系唔正确嘅。即 系 人哋，但系佢唔系同你讲道理噶嘛，佢纯粹就话喂唔好啦，你呢轮既然有风声嘅，唞唞先啦，系咁现实噶，真系冇办法。 开始担心咧，即系就算系我哋香港唔同嘅政府部门咧，邀请咗好多 artist 朋友咧，帮手去叫大家登记做选民，咁啊嗰啲有冇事咧？ 我觉得咧嗱，认真嘅，我系特区政府咧。 咩啊？登记做选民，不过已经过咗。 系啊， 你知唔知最出事噶？而家呼吁人登记做选民，俾人搞港独噶。 登 记 做选民嗰日，你未够18岁， 吓 得唔得记到嘅？ 唔得， 唔得咯。 咁你系错啦。 系得嘅咩？ 得嘅。 其实喺2019年9月25号之前，你系满18岁 就得噶啦， 可以登记噶。 吓系啊， 系啊，所以咧你系冇听我哋。 我知道点解，因为 Cusson 都有代表住我哋电台出去到街站度， 讲到 叫大家登记做选民。而家惊唔惊咧？柏豪佢上唔到大陆。啊！即刻冇嘢講啊！落起身， 我哋上唔到大陸嘅原因咧，我諗會多過阿柏豪。 係啊，你拍 MV 啦你， 名叫 Cusson， 9月20几号之前嗰啲。 係啊，所以真係慘㗎。唔 係， 我頭先我認真嘅建議啊， 好 應該由特區政府。可能係呢一個咧，即係選舉事務處咩度咧，佢哋真係應該咧而家出嚟出翻封官方信，係直接 send 翻去大陸嗰度，致內地同胞 啊。 登记选民是香港特区政府的 推行又冇， 系咯， 所有艺人配合也是为了香港好、祖国好， 并不是要港独。 系啦，我甚至乎再呼吁埋民建联都要出嚟，因为佢哋都呼吁大家登记做选民。我真系应该救救呢啲无辜嘅艺人。认 真啊，因为這件事 我 系 民建 联， 我出嚟即刻抢翻啲光环先。话我而家系民建联作出紧急呼吁，唔好攻击嗰啲登记做选民嘅艺人，因为我哋都系要上去揾食嘅， 同埋佢哋都系要选 票。系啦，佢哋都要选票噶嘛。喂，真系救翻人哋先啦。 希望呢个系一个小误会 啦， 希望系唔会影响太深啦。 好啦好啦， 如果明白事理就唔会有即刻冇咗佢个名啦，即系咁讲。哎，好啦，我哋唔再讲呢啲啦。 惨啦， 不过都过咗啦，系啦，咁冇得好讲啦。 第三个跟进， 我呢个 劲 啦，呢 个就更加劲啦， 呢个犀利啊， 呢个真系犀利啦。琴日咧，阿祖咪讲咗一单咧，就系话咧喺呢个屯门区有一位嘅女士， 系啊， 系啦，跟住咧佢就因为大风嘅关系，就有两条嘅底底就被吹走咗，跟住。咧佢就自己咧擺咗上一啲面書嘅群組度，就問下佢啲街坊 有 冇執到， 有 冇執到嘅話咧，我嚟攞翻啦咁樣。咁啊講完咗啦，係咪？怎料我哋收到啊，我哋我咁講嗱，我信嘅呢位嘅聽眾佢自己聯絡我哋， 係啦， 佢聯絡我哋，佢就話咧，我聽到你 哋 講啊，係啊，私信俾我哋，佢就話咧，佢自己都覺得有啲驚訝，因為咧佢本身咧就琴日咧就有聽到我哋節目，亦都見到咧竟然咧有一啲嘅報章報道啊，都報道咗，佢都覺得有啲 surprise 咁樣。佢話不如如果你有講嘅話咧，就等我慢慢解釋呢個故事俾你哋聽啊咁樣。 點解會咁緊張同埋咁緊要？要咧嗰兩個，同埋啲咩絕版咧，咁好多問題嚇。 係啦，我哋就姑且戴一個輕嘅頭盔啦。咁呢一位自稱就係嗰個事主咧，就同我哋講咗以下呢個故仔啦。係 啦，咁我都有問過佢嘅，不過就未覆我，我就話你介唔介意將你嘅分享等我哋喺個節目裡面度講啊咁。但我諗佢同得我哋講嘅話咧，佢都想我哋分享㗎啦。係 啦，我哋唔好開佢名咯，係 OK 嘅。 佢就話佢自己咧係從事舞蹈相關嘅工作嘅，所以有陣時咧 dance 係 啦， 跳舞 一啲內衣啊。或者一些跳舞的衫呢，就可能你会想好像是相对地性感或者私人的，但对于他们来讲呢，就要配合一个视觉的效果的。所以他们呢就是全套买回来的这样，而且个价钱都很贵的。平时呢家里有工人呢是会帮手处理的衣服的，不过刚刚就工人姐姐放假一个月， 哎， 那他自己又出完出回来工作又很忙，就想着 就甩碌了， 是啦，甩碌了，就想着拿来照样就洗完就可以着了，点知到最后尾，跟住就系咁样就吹走咗啦。 哦，即系呢个就上集我哋知道嘅情况。 佢就有个形容嘅，佢话其实佢唔见咗嗰个配件嘅时候嘅心情，伤心嘅程度咧，就等于男仔买咗副 高达 限量版嘅高达模型翻嚟，砌到最后嘅时候，先发现原来唔见咗两只脚同埋头上面嗰个天线， 好痛啊！ 所以佢梗系想配翻啦，咁 样。好痛啊！ 即系佢呢个形容咧，系即系好明白咗啊，终于到即系佢嗰个叫做急咧，急到要摆上去。面书周围去叫人帮佢 搵，即系你谂下，你买咗摆架车翻嚟，即系胎拎冇咗， 系啦。仲叫嗱，你配得到嘅话都叫解决到啊！佢话佢自己咧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靓嘅内衣嘅，因为佢话呢个变咗佢觉得系艺术品嚟嘅，即系我哋系尊重同支持嘅。佢话所以当佢翻到屋企见到咧。吹走咗嗰陣時，佢係真係喊咗出嚟噶。咁後屘 唔見咗，我明啊，明白嗰個感受啦。 咁咪話不過咧，佢都有講到啊後著係點嘅。佢就話咧，揾到方法解決一部分啦。其中一件咧喺一個名牌嘅連根拔啦，喺連根拔度配得翻。 連根拔呢個名真係好 啊，係啊， 好好 啊， 連根拔配得翻一件。 咁佢仲話去歐洲嗰度買陰公豬， 但係另外一件咧係 配 唔翻外國嘅網站咧都揾唔到。 淘佬啦，淘佬。 试下啦，叫佢 即系同佢讲去徒劳啦， 系啦，咁但系佢仲有解说一样，因为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嘅怀疑噶嘛。而家我哋睇新闻，就算报章报道咗，我哋都要谂 咩 真定假，系咪真系有人啊？如果大风吹走咗两条底底嘅话，你都会摆上网去寻咧咁样。佢有解说到，佢话佢谂咗一阵咧，呢一件事应唔应该要摆上网嘅？而最终佢咁样做咗，佢话因为。好，可以话可能都会俾人笑噶啦，因为呢个一个好多人眼中一个好有趣，同埋你甚至可以觉得一个古怪嘅谂法嘅咁样，所以我都企住喺呢一点，我就喺度谂啊呢单新闻真定假嘅咧 咁 样。 但系作为佢啊，讲到真系好似可以砌高达冇咗只配件咁样样，咁就真 系 好紧要噶喎，限量， 同埋可能佢觉得真系要靠网上面嘅力量嚟帮佢。 系啦，咁仲有多一个原因嘅，佢就话咧就见到咧，唉，可能你哋都会笑我噶啦，但如果你哋笑嘅话，你哋笑啊，因为 为佢觉得呢一排社会好撕裂啊，大家都唔开心啊，为咗一啲社会嘅问题咧闹交嘅，咁、大家心情咁沉重，如果呢件事可以令到大家轻松一下嘅话咧。点解唔敢做啊？ 好伟大喎、 啊！不过佢都仲有个谂，仲最尾嗰句都系咁讲嘅。我真系好希望，如果真系可以见 到 咧，系交翻去管理处 啊！ 系啦，都讲翻呢一句嘅咁样。 都系明白嘅，可能唔系望得闲，即系叫佢望下啲树啊，因为佢太轻啦，可能勾咗喺啲树度，未必跌咗落地下嘅。 系咪啊？周围啲伯伯啦， 我中意呢一个下集咧，因为我哋都即系。假設佢就係個事主 啦， 因為佢解釋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咧，就係話：喂，其實我哋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啊！即係當你唔係嗰個當事人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坐喺度就話：咁都要揾人？咁好少唔係 啊 嘛？絕版喎！即係有冇咁大件事啊？底褲啫咁樣。咁原来每个即系 故事， 每条底裤背后 都有， 都真系有一个动人嘅故事，同埋迷人嘅线条，系真系即系你唔系我哋普普通通嘅， 系啦，写唔到啊， 仲要咁样，仲要咁样，我哋啊普通人嗰条底裤只系为咗生存。但系佢嗰条底裤， 咁冇咗条底裤都生存到。 唔系啊，嗰、 啊 那个对比系咩？佢嗰条底裤系为咗生活，因为佢有追求、有目的噶嘛。我哋嗰啲底裤系我嚟蔽体嘅啫，遮到就算噶啦。 系， 但系佢嗰条底裤 系艺术品嚟， 系一 种艺术 品，系啦， 欣赏嘅， 系啊， 同埋工作系需要嘅。 同埋佢都话佢好耐之前已经好中意啲好靓内衣咯， 系、 类似爱美咁都唔系好出奇啫。 你睇我哋成个故事。改变 未发财 咯，而家完全成件事， 所以冇跟车大添 啊！系啊，成件事而家唔同晒啊，真系。所以我又谂紧揾边只歌嚟俾佢好咧， 系咪啊？ 我头先本来想听到你话下集咧，我就即刻谂起啊， 我 啲 故事， 俾我爱啲故事下集。但系又唔系，佢而家唔见咗，又揾得翻，又好开心。 买得翻啫， 唔系 买 得翻， 买得翻其中一件咋？ 系啊， 咁都起码 都唔见咗， 件事都解决咗一半啦。 唔系喎，跛咗只脚， 你仲要一套完整地啊？咁样 系啊，所以我都系决定送呢一只歌俾佢。这个是遗失的美好。 是的那一秒。 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啊、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细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把声音唱出粉红色的夜晚。来自台湾的创作歌手陈零九，在上年的年底就和孙盛希在北京校园巡演的过程之中见到北京的夜空，于是乎两个就一起创作了这首作品，将情侣间的甜蜜记录下来。作曲填词都是陈零九加上孙盛希，编曲工藤仁志，制作人陈零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科大学生会透露，政府星期三透过学校高层联络学生会，邀请十几个学生代表见面。科大学生会临时干事会外务副会长吴一鸣话，由于会面属于私人闭门性质，他们已经回复不会接受。科大学生会认为会面必须公开，而且越多人參與越好，俾各界有機會發聲，並且要容許傳媒採訪先至有價值。吳一鳴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電話訪問嘅時候又話：佢哋唔接受閉門會面，因為對話內容不容引述，有可能出現死無對證嘅情況。科大學生會又話：大家都希望特首林鄭月娥回應示威者提出嘅五大訴求。若果林鄭月娥邀約會面，不回應訴求又不作討論並無意義，只是公關伎倆。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說，昨天曾經到被示威者破壞的立法會大樓視察，形容大樓好像災區，一些設施例如電纜、伺服器的房間門外並沒有任何標記，但就被人闖入破壞。他認為是有人精心策劃，有計劃有組織破壞。謝偉俊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說，在昨日行管會會議上沒有人反對在十月前不開會的決定。他認為議員之間要懂得妥協的藝術，雖然不能夠開會，亦都應該先被一些爭議較少的民生項目通過。出席同一節目的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說，始終有民主派議員擔心，若果以傳閱方式通過議程，會開不好的先例。他建議可以限制時間和議程，在大樓內未受嚴重破壞的房間開會，通過爭議較少的議程。英國廣播公司報導，中國當局正在新疆西部地區大規模擴建寄宿學校，將大批成年穆斯林關押在再教育營之後，再將他們的子女送入這些寄宿學校進行再教育。英國廣播公司一項新的調查發現，單是在2017年，新疆幼兒園的入學兒童人數增加了50多萬，當中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兒童佔90%以上。當局又在維吾爾人口最多的南部地區投入12億美元擴建幼兒園，包括興建大量宿舍，要求進入學校的兒童不能夠再講中文以外的語言，否則將會受罰。新疆一名宣傳部高級官員接受訪問時，就否認當局特別照顧大批失去父母的穆斯林兒童。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咁咪唔好睇咯。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你喺面书度或者你喺一啲即系社交媒体度咧，我哋而家好惯常一个动作咧，就系、是、譬如话你有啲咩好开心嘅嘢咧，就是、开心 share 啊嘛，即系譬如你话啊，无论系我睇一场戏，我食咗一个好好食嘅 high tea。又或者我总之我有个新玩具，咁你就会咧，即系喺网上面就 share 啦咁样。咁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正常啊，甚至乎你会觉得咧好理所当然咧，分享俾人知道，喂，我买咗个新玩具，睇下几有型，跟住你就摆上网啦。 咁系啊，咁呢个平台系俾大家分享嘢噶嘛。 咁然后你 都要小心嘅，你摆得多嘅话，人哋又话你晒命。 系啊，你炫耀咗 啊，炫耀咗啦，系咯。 我唔摆。 咁人哋嘅反应咧，你都觉得正常咧，都系话啊正啊。恭喜你啊！哇，你好啦，又冇乜高达啦，即系又或者你话有人话你炫耀咩都好啦，咁样你觉得好正常噶嘛？咁样好啦， 系 咁。如果现实生活做得唔得 咧？咩叫现实生活做啊？ 唔喺网上面做， 即系买咗个新嘅袋，我就周围同人哋讲，你睇下我买新嘅袋啊，几劲啊，咁样系嘛？ 仲要系唔识嘅人。嗱，你要记住，因为你网上面你 share 嘅时候咧，有啲 friend 你都唔识噶嘛。其实你当你 share 嘅时候， 我啲 friend 我都识， 系啊，有好多我其实你系唔识噶嘛， 因为你男生嘛， 你会 share to popping 咁样噶嘛，咁即系话如果你要试嘅话咧，嗱，你话你同朋友亦都可以试一次嘅，即系最近有人做咗个实验，就系、是、香港啲人咧就自己拍嗰条片，佢就话啊，你话咧如果将咧网上面嘅呢啲动作咧摆落真实度做会点咧？咁其中一个咧就话你可唔可能喺街边度求其揾个人分享？你一个喜悦咧，人哋会有咩反应咧？ 即系话，譬如当系啊，食咗个餐咁样，哇！今日就自己啊，几咁丰富，食咗个和牛， 影咗。你周围同人讲， 我今日食咗和牛。 系啦，你又无端行过，见到水机个阿姐话：阿姐啊， 我今日食咗 个和牛啊！哇，两嚿水啊，抵到烂啊！ 讲完啦嘛。过主啊，咁样 系 啦， 咩事啊？ 嗱，佢咧个实验系点嘅咧？佢就揾咗个学生少女咁嘅年纪啦，咁啊，所以就斯斯文文咧，佢就企喺个巴士站度 啊， 就专门咧就喺巴士站咧左右隔篱好多人噶嘛，佢就做一个咩动作咧？就扮打电话， 系 啊，真系啊，我礼拜就可以翻工啦。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即系有前奏嘅， 系啦，一定有呢个嘅。跟住吸咗前奏咧，就周围望，然后就好开心啊！ 系啊，有工请咗我啦，咁样。 唔好意思，系啊，我头先有份工请咗我，好开心啊，咁样。呢个就系佢成个剧本啊。 系系系。 究竟你觉得得到个反应会系点样？ 我会对佢开心噶，我会直情将，即系如果佢真系望住我嘅话，我会恭喜晒啊，加油啊，咁样咯，我会噶。 嗱，我哋首先咁样嘅， 三唔识七我都 系啦系啦，你觉得 都系件喜事啊？ 系咯，你觉得即系会唔会突兀咧？如果俾你即系见到一个咁嘅人同你咁样倾偈， 我咁谂啊。头先我讲黄牛同埋佢搵咗份工咧，我觉得两个情况咧系可以大不同嘅。 系冇错冇错冇错， 因为晒命我攞咗几万蚊买咗只表啊，几劲嗰种啊嘛。 因为佢真系搵咗份工，佢真系人哋可能好似话真，我都会等佢啊，恭喜你，咁你俾心机啦咁样。 同埋个剧本写得好啊，呢件事咧你见到佢咧，即系当然睇下个演员嘅做法 系 如何啦。剧本写得好，演员都可以做得唔好噶嘛。我觉得嗰件事咧就真系好由心而发啊，哇，真系好开心，我忍唔住要。爆啦！有呢一种嘅感觉， 系啦。 嗱，所以呢个情况咧，就我觉得多人受落啲嘅，即系话啊，恭喜你啊，咁都会即系就算三唔识七，佢可能都会讲句啊，好啦好啦咁。 如果佢嘅戏系交得好嘅话，我一定会讲系啊， 佢 戏 交得几好嘅，因为咧佢其实真系后生大晒嘅，因为佢后生咧，你成个格咧，你都会觉得咧，佢似系嗰啲啱啱出嚟做嘢，就揾到一份工咁样，个少女就好兴奋咧，同埋系啦，学你话斋傻猪猪咧，即系少女可能哎呀，自己即系咪都好兴奋噶嘛？咁样，你试下揾下一啦嗱， 系啊。 吓好嘢，喂，搵到份工啊咁啊！ 攞自己嚟做例子咪得咯， 得噶。阿一个格咧系即系再粗犷啲啦，个喜感会大啲噶，系啦。咁嗱，好啦，咁你首先你就觉得佢呢个会几成功啦？咁你觉得身边人咧，男女老幼有冇分别咧？对呢个反应？ 咩意思啊？即系话同一个情况 系啦，佢身边嘅嗰啲观众啊，佢系一个男人、女人，年纪大、年纪细啊，阿叔、阿婶啊，究竟有冇分别咧？ 好难估啊吓！ 系啦，你觉得有冇分别咧？ 我觉得啲阿姐，即系嗰啲阿即系阿婶婶，都会为佢高兴嘅，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哎呀，即系好似等我女搵到份工一样咁啊！好，恭喜你啊！但阿叔就可能会吓掂吓掂，我做咩黐线噶你？ 我都觉得年轻嘅年轻一啲咧，即系会好似身同感受一啲啊，即个反应应该会系雀跃啲、兴奋啲、多啲嘅，即系我会觉得男女嗰个分别咧，我觉得男士可能会就算有回应，都系含蓄啲嘅， 系 啊， 好啊，正啊，即系简单一两个字嘅，可能女士咧就会讲多两句。 你觉得人哋会回应佢咩？ 因为 我觉得可能 你觉得会唔会回应啊？ 系啦，我觉得可能会掂行掂。 嗱，如果你啦。你隔篱无端有个妹喺度啦，好嘢，搵到，唔好意思 ，Auntie， 我搵到份工啱啱。 唔系即系咁样嘅，跟住我要寄咗入脑，之后会拎翻嚟，拎翻嚟节目讲咯。 但你当下咧？ 当下我就好，咁我就会行过咯，我唔会停低喺度同佢喺度有啲咩回应啊对。 所以我哋对中老年人咧，我哋嘅认识咧就要有待加强啦。喺个实验里边咧，佢唔系佢冇话俾你听，佢做咗十几廿个啦，但系条片剪出嚟咧，起码有五六个咧，都系啲所谓嘅 Auntie 同埋呢个叔叔咧。Auntie 接受嘅比例咧大好多嘅，好多 Auntie 女士系大好多嘅， 因为个女仔嘛， 系个对象都系女士，系啦个女主角。 但阿叔咧亦都唔会话真系掂行掂过，因为佢等巴士佢又走唔到噶嘛。 哦，等巴士。 有啲阿叔咧望住咧都会话好啊，但 系 真系含蓄嘅， 系啦一两个字啫， 含蓄好多嘅。但系啲 slide 咧真系咧好似睇住自己女咁样咧，我见住有条片咧有几个 slide 咧，直情开头咧你觉得佢样几恶嘅，即系唔系几有即系亲切感咁样啦。 你等候车嘅时候， 系啦 个 样 几 恶嘅，但系点不知个对白几好喎？佢一话哎呀我好开心啊，我搵到份工啊，跟住话咪好咯，跟住就有下句嘅。第一次出嚟做嘢啊，俾心机啦，系啊，咁样好好笑，其实好正面啦。反而咧，佢遇到有个后生嘅，嗰个笑死真系。佢相对有一个后生啲，即系男仔嚟嘅，又即系又唔去到十几岁嗰啲后生。咁但系，譬如可能你当我同阿祖呢啲年纪啦，起码你唔去到阿叔咁样啊嘛。嗰个咧就完全冇反应，因为咧佢喺隔篱无论点样大嗌大叫，耶成功咗啦！讲咧继续好专心咁望住个车牌啦，系啦，过咗阵咧，直情咧嗰条片咧都话过咗两千年之后，系啦，嗰个少女都系冇办法可以向佢开口讲嘢，一佢冇望过佢啊，由头到尾咧眼尾都唔睄啊佢，到个拧转面嘅时候，呢个少女败走啦，佢就唉算啦，呢个实验唔做啦，咁样就走咗，所以又几得意嘅。但系你谂下呢个实验咧都。我觉得有少少意外惊喜噶，我都以为咧，我哋会好喺人与人实际上面嘅相处咧，我谂住会几酷噶嘛，即系你咁样做完呢啲分享咧，可能就就算数啦啊，估唔到。其实佢哋都几互动， 唔系、 都几高嘅。 我都问我啲 auntie， 佢系会同你讲，因为佢 真系会， 因为佢会真系当佢自己个女咁样啊，即系有啲长辈哦，咁啊好啦咁，因为同埋大家女仔嘛。阿叔好似阿祖祖话斋，佢都睇到阿叔个反应就唔错，佢可以做啲咩 都 都 系 开 心，不过佢系会即系含蓄啲咯，就 系啊。但系头先你咪话有类别分嘅， 年轻头先你话好似卅零岁嗰啲咧，可能佢会话喂唔好玩啦，喂可能佢会觉得。系应该有啲警棍噶啦，我哋真系唔好即系唔好搞咁多，即系可能惊俾人影到啊，又或者惊人哋整蛊唔知咩事啊，咁可能佢会警觉性高啲。 系啊，咪同埋大家都系谂嘅，头先你都讲咧呢种类别咧接受程度就高啲，咁但系有边啲嘅反应仲有得即系有边啲话题咧个反应会唔同咧？譬如你可以谂嘅， 如果 系黄牛嘅，咁会点咧？ 哇！我琴日说得个黄二百几蚊，你都周围同人讲，你估人唔理你啊？ 买玩具又会点咧？将你平 咁样同我讲嘅话，即会讲即系二百几蚊食咗华澳嗰样嘢咯，咁我冇食，点答你咧？ 系啊，系啦，仲有好多嘅。 我嘴肯定多咯。 如果我走去同你讲话，我咧琴日睇医生啊，有两包药啊，好多人都 share 呢啲嘢噶嘛，系啦，咁你会点样咧？系咪先？ 记住准时食药咯。 系啦，啊呢个实验最有趣。 保重啊， 保重啊。究竟你日常生活喺你嘅 Facebook 里边，你成日 share 咁多嗰啲嘢咧？其实有边啲系可以真真正正摆喺日常生活，你都会够胆同人 share 先？嗰条底裤你觉得可唔可以咧？ 问翻嗰位当事人咧， 系啦，佢究竟可唔可以？唔系真系现实同埋网络咧系有好大区别嘅。网络上面你可以无所不 share 嘅，仲要个个反应都系正面嘅，冇人觉得突兀嘅。 你一去到现实生活里面你食药关咩事啫？ 因为 咧， 即系始 终 始终都系人对人咧，面对面咧，那个感觉可能真系争啲嘅。你摆喺电脑里面咧，即系社交平台咧，我摆咗喺度啫嘛，我都唔理人啲反应。 距离产生美啦，反而兜面嘅话咧，就会有厌恶嘅感觉啦。 所以讲电话时 WhatsApp 咧，都系即系录音咧，都唔得好兜面倾嘅，都系一件事嚟噶嘛。 我桂花田要穿越啊！ 哇！你睇佢个样， 你睇佢条腰， 穿越咗都要俾人话肥， 实在太靓啦！ 唐朝肥嘅姑娘我见得多，肥美到你咁，我真系未见过啊！ 姑娘，你可唔可以跟我入皇宫度做皇后啊？ 唔得，一来我有老公，二来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啊，美人？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黄耀祖做风霜快活人咯、 啊，美人，美人。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你有咩要同我哋继续分享啊？ 系啊，嗱，上次咧我哋未讲紧啊，嗰啲叫啊嗰啲客栈吓，嗰啲客栈咪有啲灯笼，跟住就话俾你听咩？啊，我琴晚咧真系喺度睇咧，即系七点钟大台嗰度有个嗰啲叫做古装剧啦，系啊，我真系见到哇，咦，好多灯笼，同埋真系见到我佢所形容嗰个叫做红色紫之子灯啊，咁即系话嗰度其实真系可以咧有啲额外服务嘅一啲客栈啦吓嘅地方嘅，真系有分别嘅。 即系而家就系黄色招牌，以前就红色嘅灯笼啦。 红色灯笼啦，系啦，嗱，真系古代真系阴公猪啊！女性嘅地位咧系真系低到咧，真系同即系同个地下真系冇乜分别嘅。咁冇人想做呢啲工作噶嘛，但 系 好无奈，男尊女卑系咪？咁啊地位身份咧乜都冇嘅，又冇学识啦，又冇才能啦，更加唔系千金小姐，唔系做丫鬟。就做嗰啲噶啦，系咪？咁啊，阴公猪啦。咁但系佢哋呢份系佢嘅工作嚟噶嘛？ 系。 咁但系好多时嘅时候都要，譬如有下文嗰啲嘅时候，咁佢懒不防，佢会怀孕噶嘛？ 系。 你知啦，咁点算？口停就手停，咁点养 B B 咧？啱啱先啊，佢可以有噶嘛？咁你估啊嗰阵时？嗰啲避孕方法系点嘅咧？ 我避孕方法， 因为佢哋都要噶嘛，佢哋都需要噶嘛，因为佢唔可以立乱自己搞大自己，即系俾人搞大。 应该用翻啲传统信仰嘅，可能饮符水或者攞嗰啲朱砂笔，可能喺个肚度写住。避孕咁样 就避咗噶啦， 系啦， 跟住俾人睇到之后，哦，系窒一窒咁，跟住就唔咩啦， 系啦，唔系即系可能佢谂住用呢啲嚟祈祷咧，消灾啊嘛， 食西瓜嗰个，即系食嗰啲生冷嘢， 但嗰个系落仔啫， 唔系咁啊，令到个身体虚啊， 吓，咪死咧，真 难成因啊。 咁阴公猪啊，真系 咁成件事其实本身都阴公猪噶， 其实又阴公猪。 唔系佢系用道具定咩噶？有冇工具？ 嗱，佢有好多方法嘅，其实 食中药，我觉得会系 其中有一样嘢系啦。嗱，其实古书同埋咧野史咧，唔系有好多记载啊。大多数 我不嬲都想知， 大多数都系相传落嚟嘅， 相传 啲系啦，古方啊，即系古法啊，咁样写有呢啲 灵丹嘅妙药啊， 系啦，咁样。哎啦，咁我第一有好几个要讲。 好，嚟。 有一个咧叫做鸟肚贴，鸟系一个哦， 雀仔个鸟， 原料嗰个鸟，嗰个鸟系啦，肚腩个肚 啦，系啦， 贴 嗱，你系谂 贴上去个 肚腩，好腩， 好明显 啦，大家见到嘅 明晒啦， 有人系见唔到自己肚脐， 系啦，冇错，净系见到肚腩，点解唔讲肚兜咧？ 鸟肚贴 系， 喂，咩嚟嘅？ 咪同而家啲退热贴一样咯， 谂到 系啦。即系头先我写嗰个咯， 系一啲中药嘅嘢嚟嘅， 应该系 黐咗一个肚度咁样嘅话咧，就冇咁容易有 B B 嘅。 系啦， 啊， 应该系 有啲围巾。 系啦， 系咁咧，佢真系啦，佢哋觉得咧，相传啊麝香啊，佢话麝香咧，佢放入个女性个肚脐嗰度， 肚 真系肚脐嗰个肚，即系讲肚脐嘅， 冇错， 有个窿仔噶嘛，系咪先就可以了结。佢系攞埋一 就食嗰个了结糖啦， 了结女人个肚 仇人嘅功能。 哦，咁样 系啊，咁所以 真系相传嘅啫， 系咪因为麝香可能系会有一啲药效咧？系咁样噶。 咁佢透过咁佢即系喺个肚脐最近嗰个位噶嘛，又系。 系咯系咯。 咁佢觉得喺肚脐里面应该入到内里面啦。咁佢就话咧，咁就了结咗，咁即系冇得生 B B 啦咁样。 哦，呢个真系完全冇呢个医学根据啊。 咪可能有咧。 麝香可能系有嘅。 麝香药用噶嘛，可能佢对个胎系唔好啊，即系用翻头先西瓜皮嗰个逻辑咧。 唔稳 噶。系啦。 可能摆喺嗰个最近子宫嘅位置，咁 就 等你 影响佢功能。 系啦，等你。 但我睇嗰啲宫斗剧咧，从来都冇。买啲麝香喺佢枕头边啊，即系嗰啲咁样咧，等佢射咗佢咁样啊嘛。 因为宫斗剧咧，佢已经系陀咗啦，然后系落仔咋，佢而家呢个要喺事前堵截佢啊。 呢个系要咯，我要隆重喺你嗰度，隆重要喺我嗰度咁样噶嘛。 我都系觉得咁食了结糖系最好嘅， 咁就了结咗， 真系了结咯，系咪先？ 嗱，总之呢个咧就比较你，好似阿祖华斋，好似唔系好稳阵嘅。 系咯系 咯。嗱，头先你 佢冇计成功率噶。 冇嘅，边有呢啲嘢？即系 相 传啊， 即系古代成功率。 系啦，嗱，头先早早你话龙种 系 龙种， 哇！你估话你要有龙种就有龙种噶？ 我想要有龙眼就有龙眼，我去买。 有冇听过撞红花？ 有 听过呢个 行气活血噶喎， 啊， 系啊， 慢慢声系咪？ 慢慢声 系啦，咁点用啊？ 点用？ 用喺呢个鼻 冲凉，冲凉 用喺呢个鼻人下， 搽喺嗰度 方法， 搽喺嗰度 啊。 是不是踩在那里 踩在那里跟着就可以了是不是嗱，其实呢撞红花呢是在宫中里面传出来用的。 是 的。就是传出来说宫中里面是有人用撞红花来给人的。那怎样呢几时用哪个可以做这件事呢你觉得 哪个要给人呢在宫中就是那些妹仔是不是那宫女咯就是可能被人不小心执了柴房那些人。是吧 皇帝是大晒的嘛皇帝靠什么街里三千的嘛咁所以当中的宫女都会是被宠幸的嘛。 那些宫女怎么会要避孕啫那些他都不知道几想得到龙种啦这样。 嗱你要知道主动和被动是两样东西来的。阿Sir话唔系阿皇帝话， 唔好意思，咁讲嘢啊你。 皇帝话俾你留就俾你留啊。皇帝有权 say no。 O K。 啊，咁咧，咁点搞咧？咁系皇帝咧，咁啊相传咧， 唔要啦。 系啦，皇帝想宠幸宫女就宠幸宫女，宠幸妃嫔就宠幸妃嫔。不过宠幸完之后留唔留种咧，即系留翻皇上决定噶噃。 当然啦。 系啦。咁嗱，雖然你話嗰個行為就做咗啦，係咪先？咁但係六王就話：，我唔要啊， 係 唔要留種， 係 咁。於是乎， 留情不留種， 係啦。佢就勒令嗰個太監， 係 唔要種啊， 係 咁你 就攞撞紅花嚟灌水俾佢飲， 唔係灌水， 攞撞紅花抹 浸水俾佢沖涼， 浸重要部位。 近啦， 做三点式叫佢着泳衣咁样，撞红花泳衣， 冇得着三点式嘅，着三点式点使啊？咁佢就话咧，相传咧，皇帝咧系会叫太监将个宫女拉出去，系啦， 咁惨啊！ 咪拉出去先，咪讲完 嘅，拉出去先，系啦， 系 将佢倒吊。 啊，哇，咁就好惨啊，真系， 哇，真系啊，阴公猪 啊！我知啊，咩即系佢啲好似樽水咁样咧。 咁啊，跟住咧，又话之后咧就将撞红花咧嗰啲液体咧就同佢系咁清洗佢下半身，咁咯。 即好似灌入去咁樣， 係啦，點到即止啦，點到即止啦， 咁就將嗰啲龍種咧就整咗出嚟啦，咁係啦，即係就要用呢個方法咯。 其實呢個方法同而家咧現代人啊，佢哋話有一啲落後啲嘅國家咧， 係啊係啊， 佢哋迷信嗰個可樂係可以殺青一樣 嘅， 係啊，嗰陣時佢哋仲我冇記錯係南非啊，佢哋有一輪咧，佢哋嗰個因為佢強姦個罪案好嚴重，但係佢哋又冇咁多嗰啲避孕，佢哋嗰個唔知乜呢方面就比較落。后咧，佢哋系迷信同埋流行咧，可以用可乐， 系啦，咁啊有嗰个概念啦， 系啦，佢哋就会觉得如果咧真系咁不幸咧遭受咗侵害之后咧，咁佢哋有啲咩方法尽量减低咧？佢话攞呢个汽水嚟清洗嘅，咁当然事后你证明系无稽噶嘛，唔得噶嘛，但系哇，即系古人其实今古。都有一个咁样嘅方向 咯、啊。唔系、啊，撞红花可能都系入，因为都系可能入药噶嘛，即系嗰、那个，咁可能都系有个功能啦咁。 系 吓，咁头先就讲宫女就要倒吊啦。咁妃嫔咧，妃嫔都唔系个个可以话俾你要有龙种嘅。 妃嫔就唔使倒吊。 系咪都系用呢一个咩花？ 但系要跳绳， 撞红花 都系用撞红花， 系啦，因为佢系官系皇宫里面。 我谂个待遇好啲，又唔使倒吊咯。 啊，系啦， 可以平瞓喺床度。 系啦，系啦，咁啊就唔使倒吊嘅，咁啊唔使倒吊啊，咁点样啊？咁咧就系佢可以嗰个妃子咧，即系妃嫔咧，叫俾太监同佢推拿。 哦，推拿 系啦，好得意喎！佢咁啊，即系文章咁讲喎，推拿。咁啊，系咁同佢推嗰个位置啦，当然系。咁咧，确保咧嗰啲脓肿咧，全部推晒出嚟。 咁似嗰啲巫师嗰啲 系咯，真系。啊，似而家嗰啲骗案啊！小朋友，睇你乌眉盖顶，不如我帮你驱一驱运啦。 咁呢啲妃嫔啊，一定会系咁样啦，就话咧俾啲钱嗰啲太监， 唔好 推咁尽。 系啦系啦，你半推半就啦咁样。 留翻个脓肿 唔得噶，但系如果你最后推唔走个脓肿，个太监都死埋噶，分分钟。 太监都唔想死，但其实呢个方法本身唔 work 噶嘛， 系可能真系冤死咗好多噶，应该冤死好多 啫。竟然系用话用推拿嘅方式咧，系咁推嗰个位置咧，就将啲脓肿排晒出去。 其实佢哋都系用一啲好形而上嘅方法咧，即系谂住推就推得走啦，洗就洗得干净。咁佢不如下次谈判啦，对住嗰度讲嗱，唔好出嚟好冇？ 系啊， 唔系唔好留低，走。你不如劝说佢啦。 系咯，我护住佢。 冷静啲，冷静啲。 你不如游说佢算啦。既然都讲到咁样，真系系咯。 所以系古时嗰啲 都几嗨喎，真系好惨啊！ 所以嗰个出身率咁高咯。 我觉得我头先第一个，我第一个方法真系最好啊！攞朱砂笔喺个肚度写住唔要咁样。 系啦， 系啦，皇上你 冇事嘅。 系啦，皇上你系皇帝，你落咗圣旨，我肚就唔会要啦。 系啦，即系唔可以，即系嗰个心理上面都唔要得。系啦 ，OK， 咁跟住头先早早咩话？ 中药系。用药 系啦，有冇听过苦口良药噶？ 有 咁啊，呢个良咧，佢真系有良嘅。呢个良系即系苦口良药个良系好噶嘛？ 系优良个良，佢呢个就系冰凉个良。 系啊， 即系西瓜咯，西瓜皮咯。 跟住嗰时咧有一种咧叫做良良叶嘅嘢咧，佢就话咧系一种咧饮用避孕药嚟嘅。嗰个良咧，佢话良得好紧要噶，佢话长期饮用咧可以 发冷嘅， 可以唔系啊？因为你 你系咪饮咗良药啊？你成日都咁样冻冰冰， 强身 冰 药。 系 啊， 佢话太凉咧，长期饮用咧系会令到不孕。 哎呀， 咁都系而家现代科学都会咁讲噶。 崩大碗嗰啲 friend 咯，我哋成日听到嗰个。 即系都唔好成食咁样西瓜啊，崩大碗啊，如果唔系就冇下一代噶，真系。 系啦，所以即系古时嘅避孕方法，其实仲有嘅，可以留翻下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啊。 好啦，古代女性真系惨啊！ 教育营之后，再将佢哋嘅子女送入呢一啲寄宿学校进行再教育。英国广播公司一项新嘅调查发现。但是在2017年，新疆幼儿园的入学儿童人数增加了50多万，当中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儿童占九成以上。当局又在维吾尔人口最多的南部地区投入$120亿扩建幼儿园，包括兴建大量宿舍，要求进入学校的儿童不能够再讲中文以外的语言，否则将会受罚。新疆一名宣传部高级官员接受访问时，否认当局特别照顾大批失去父母的穆斯林儿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0点，升25点，成交金额31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8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5元，跌5仙；吉利汽车12.9元，跌咗6.4元；新城发展控股7.6元，跌1.3元；腾讯控股360元冇起跌；中国平安96.45元系升咗1毫；中烟香港15.15元，升1.38元；中国铁塔2.16元，跌3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 美元7.791，英镑9.804，瑞士法郎7.911，澳元5.474，加元5.97，新西兰元5.208，欧元8.791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2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3,18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14美元，卖出1,41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就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百香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紧车千祈唔好分一只手揸住支烟，双手要紧握踏盘，戒埋烟就最安全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区议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查询电话2891-1001。 听同系 亲亲嚟，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乱使钱， 你知唔知道其实爹哋妈咪赚钱系好辛苦嘅咧？喂，你有冇乱咁买零食嚟食啊？ 有啊，通常小息嗰阵时都会去买，或者买珍珠奶茶。 点解小朋友有时候会乱使钱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一开声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了，当然就不需要考虑金钱了，但钱呢是爸爸妈妈的，子女呢在未有金钱概念的情况之下，他们使钱是不会觉得心痛的。我们应该教导小朋友要理性消费，小心消费，可以呢只选一些生活必需用品开始，让他们有正确的消费观念。 试过有一次用了银包的零用钱，爹地妈咪都有话过我，结果一个星期之后我都冇得再买零食吃的。 万一小朋友真的使多了钱的话，父母一定要有原则的，不要只是帮他们提供额外的金钱援助，一定要俾小朋友知道使多咗钱应该係有相关嘅事情去补偿㗎，就等佢哋學識心痛，咁佢哋就可以提升对金钱嘅认识同埋掌管金钱嘅能力㗎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心心理。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点唱时间1872388187238，仲有网上留言无人欢迎。 係呀，好多网上面嘅留言啊，逐个逐个读，希望读得晒啊。首先呢度呢有 Wendy 啊，佢话呢三位我最喜爱嘅主持人甜甜、豪豪、祖祖，你哋好啊。 你好。 好想呢点唱俾我个妈仔谦谦同埋希希听，因为佢哋呢係7月3号生日㗎，希望佢哋呢要身体健康，听教听话同埋戒玩 iPad。 梗系玩 iPad。 你觉得个小朋友谦谦同埋希希听到中唔中意？ 中意， 中意，冇错。妈妈讲咩就要做噶啦。 系啦。 好，另外咧，想点唱埋俾23号 M 呢个专线6 van 嘅司机大哥听啊！佢哋有几位咧都好好人噶，都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 多谢。 喂，23 M 专线嘅司机大佬啊，系啊 ，Thank you，Hello， 你好，你哋好啊。 有品味啊，呢啲司机啊， 犀利犀利啊，佢系 Wendy 啊。 好，呢度呢有第一次 Fest 嚟嘅 TT 啊，佢话我第一次点唱，首先呢就为 DSE 考生打气，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得到好成绩，入到心仪嘅理想大学。佢第二呢就希望呢喺呢个充满怨气嘅时刻呢，大家都要停一停，諗一諗、如果大家仍然執着各自嘅目的呢，佢话唔能够解决问题嘅方法，佢应该呢要平心气心平气和冷静一下先至可以解决到问题。最后都希望我哋三个主持人呢唔好呢再讲一啲单单打打嘅说话，佢话你知唔知你哋嘅言行呢可能呢会影响好多人嘅諗法，佢相信呢你哋都系希望世界和平㗎嘛，系咪咁样。 係我都明㗎、不过最衰个主动权唔喺我哋度㗎嘛。 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世界和平个主动权，如果你话系我哋三个就好啦。係啊，但最紧要系佢都要一起努力， 我会话， 但我哋都会努力 嘅， 系要知道嘅， 系啊。 好，呢度有个 Net True 咧，佢就话啦：早晨啊，风骚三宝，祝我个女咧下个礼拜30号咧就 DSE 就放榜顺利，亦都读到咧佢想读嘅心仪科目。咁啊，唔该晒三位。 好，跟住呢度有阿 Grace， 佢话咧我哋嗰、那个family 咧叫做 OK Family 啊，即系可能我哋自己，我觉得佢哋 WhatsApp 个 group 咧 ，OK 叫 OK Family， 或者 KO 都 OK 系嘛 ？OK 好啲。 KO 好喺边啊？ 系啦， 系咯。 KO OK 啊，好啦， 好啦， 继续啦。 系话7月5号咧，系佢哋嘅 OK 爸50岁生日。 Oh, okay. OK 爸你好。7月10号咧就是、OK 弟弟 Oreo 头一个10年嘅生日， 系 即系10岁啦。希望三位型靓正嘅主持人独首生日歌，即系听开我哋嘅节目啊，会唔会系用独首生日歌，唔系唱首生日歌嘅？你可一个佢哋啦，唔该晒咁样。 Happy birthday，OK、okay. yeah, okay.。 Yeah，OK。Happy birthday，OK、 okay.。OK 嘛 ？OK，OK，OK。 你讲下变 OK 噶啦喎。 其实我觉得佢意思系 OK 咯， 都系可能 OK 同 OK。 你有冇听到我头先隐含咗黎天王嗰首 O 耶？嘅个精髓融入咗喺 个旋律， 唔系我谂到，反而你最最咩 ？OK OK OK， 颜色就靓咯，我想唱呢句。 OK OK OK， 得啦，周志豪 系咯 ，OK 啊。 有时有啲人应该系要俾灭声嘅， 系啊， 系喺呢个原因就系，不过系其他系唔使嘅。 安德咧就话早晨三位，佢话下个星期咧 ，Wing Wing 咧就 DSE 生放榜啦，佢话尽咗力就 OK 噶啦，加油啊！咁啊 ，Tammy 咧就话啦，我住喺马来西亚噶，想点唱俾佢家姐 Phoebe 听，佢同埋所有咧考 DSE 放榜嘅同学仔同埋家长们啊，你哋加油加油加油！ 系啊，我呢个假期我都去马来西亚，我终于都可以试下感受下。 哦，你系新加坡同马来西亚，不过你个假期真系冇咁快，唔使讲住。 系啊， 点样喺你前面都有一个放先嘅， 我即系预告定好开心啊，得唔得啫？ 系啊。你去玩嗰啲砌积木嗰啲嘛， 咩都好啦， 系啊，好啊，好啊， 你去边啦？ 我去英国同泰国咯， 咪咯，哇，你都横跨两个州嘅，犀利、 啊， 我都去两个国家。 啱啊， 劲 啊，系喎 系喎， 你识马嘛？ 你会去天堂啊嘛？因为哪里会是个天堂？新加坡，哪里伴在愉快脸庞咁啊嘛？好，我哋嗰个年代， 原来天堂留个位嘅意思系新加坡啫，即系原来咁样都 OK 嘅。 想讲佢， 好啦，呢度有个关洁英嘅，佢就话啦，叫我 Eva 啦，我想点唱俾咧我屋企三个家庭成员。佢哋咧都系7月份生日嘅，第一个就我个女啊嘉晴，7月2号咧就1岁生日啦。咁仔仔嘉南咧就7月6号佢就8岁生日，老公咧就7月20号生日嘅，祝佢哋身体健康，小朋友就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啦。老公咧你就一定要工作愉快啊！多谢晒你哋，我系 Eva。 啊，呢度咧有 Even 啊，佢咧好犀利嘅，因为佢好细个噶吓，佢话桂花田姐姐、祖哥哥、曾志豪叔叔你哋好啊， 冇咁讲嘅，定系 7月4号 三个哥哥嚟噶， 系。其实讲到叔叔，我有一单，我读埋个点唱先啦。 好啦好啦， 我嗰晚咪话2点几起咗身， 我帮你储低佢先。 系，我怀疑系呢一件事。 叔叔好，你继续啦。系， 佢话咧7月4号咧系我小学毕业嘅典礼啊，想喺呢度咧好感激咁多年咧支持我同埋照顾我嘅老师啦，仲有一齐学习嘅同学仔，特别系咧做咗我2年班主任嘅陆 Sir。 要同埋要去外国进修一年嘅 Miss Lee 啊，非常感激咧佢哋咧用心咁样教我哋啊，亦都祝咧各位嘅老师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亦都要祝各位嘅同学仔学业进步，鹏程万里啦！如果你真系 写咗 幼稚园，你写到鹏程万里，好劲啊吓！ 佢咪写咗鹏程个鹏程啊？ 唔系，系咪亦都要咧祝阿 Miss Lee 顺利完成佢嘅进修？不过点样都好，即系其实呢一排咧又系有好多同学仔咧， 系冇错， 都要可能系离开一间学校，不论 系 幼稚园。毕业啦，小学又好啊，中学都好啦吓。诶，呢啲嘅点唱我哋都非常欢迎，因为做佢哋嘅老师咧，即系一啲都唔简单，要讲翻声多谢嘅。 啊，你仲有冇印象咧？嗰啲毕业嘅时候咧，会唱嗰啲咩歌噶？ 朋友咯。 大会 啊，跟住 但会乜嘢？ 唔系，我想讲大会，我想讲大会堂 演奏 厅， 唔系告别校园事 啦，系啊，仲有 Today 咯， 系啦， 系啊， 吓， 仲有啲咩啊？ 友谊万岁啊！ 我嗰阵时我老婆佢有 岁真系喺毕业嗰阵时唱，唔系喺监仓度唱咩？ 你仲要同个老师唱、啊， 人生系 一 成成成成成成。 系啊，嗰阵时我老婆咧，佢话佢哋大陆咧，佢哋都有嗰啲咁样结业噶嘛。嗰度佢中意会唱一只歌噶，就系呢一个城南旧事咧嗰只歌。 我唔识。 苍天外。古道边， 其实我谂而家 芳草碧连天， 我哋再咁落去真系会暴露晒太多嘅年。 唔系，但呢首真系好伤感 嘅。有共情应该会唱， 系 我尽量将自己拉低啲嘅范。 都廿年噶啦吧？ 咪咯， 咁点唱啊？ 唔系你个叔叔咧，你唔讲啊？ 读完啊？ 唔系可以讲嘅。话说嗰日咁嘅，我就搭 lift， 跟住咧有一个妹妹就入 lift， 咁我梗系中意小朋友，咪同佢哋倾下偈啊。诶，hello 妹妹嗰啲 咁 样。 老咁样。 系啦，跟住佢就即系好缅甸咁样啦。跟住我就啊呢条裙好靓，着到公主咁。 仲唔系金鱼佬 嚟？唔系啊，同一栋大厦大家一齐住噶，即系成日都会见到嘅。跟住个妹妹就好开心，哈哈哈哈，跟住就开始唔怕丑啦咁。跟住佢个婆婆就讲咗一句：你睇下叔叔几好。快啲讲多谢佢啦！跟住喺嗰一下我觉得我受好大打击， 停电即刻停电， 停电 唔系啊！ 停 电阿婆你讲咩啊？ 嗱，我一句都冇讲。 电影里边嗰啲桥段咧，就系咧佢脑海里边都话：你睇下叔叔几好，叔叔几好，叔 叔 几好，叔 叔 叔 叔 叔 叔 叔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叔叔叔叔叔叔叔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未必要见到隔篱邻舍系嘛，但系我其实耐唔时即系都有人叫叔叔嘅，但系嗰啲咧不嬲都仲可以揾位咧，诶避咗佢，唔系嘅，唔系嘅，喺部 lift 度仲人哋好善思啊，好真挚咁样讲叫叔叔啊，嗰嘢咧简直 善思啊叔叔， 系啊真系哇，我谂我避唔到啊， 送只歌俾你听， 咩你叫头你 叔叔 啊，唔系啊，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同啊太婆你点啊？嗱，我讲笑啫，纯粹博分嘅 人，唔系 冇嘢噶。 就算你嗌到对方系太婆，冇问题噶，辈分高咗啫嘛。佢都系叔叔，叔父辈。 你哋嗰阵时点样接受噶？由人哋叫哥哥变叔叔， 我咪就系唱呢只歌咯。我早应该习惯。 你有冇呢个关口要过过噶？桂花田， 你都有咩？无聊噶。 唔系因为咧， 因为由桂花田姐姐。变咗叫 Auntie 啊，嗰啲咁样嘅时候 叫 Auntie 啊， 你去到婶婶未先？ 未咁又， 周瑜 你就嚟到噶。 唔系，但系我嘅身，唔系，但系屋企人嘅身份系会有咯。我已经系人阿婶啦，系人哋舅婆啦。 我都系啊， 系 啊， 系人哋 嗰啲嗰个，我都去咗嗰个界别啦，即系嗰个。 其实你一同人嗌交咧，你个级数就突然间升咗噶啦。一同人嗌交，突然间你就变咗排第八个阿婆噶啦。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 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Cross my heart, I won't do it again. I tell myself, draw the line. And I do, I do. But once in a while, I trip up and I cross the line. And I think of you. It's never really over. Just because it's over doesn't mean it's really over. And if I think it over, maybe you'll be coming over again. And I'll have to get over you and over again. took a try at my therapy. I gotta rewire this brain, 'cause I can't even go on the internet without even checking your name. I tell myself, draw the line. Not do I do, but once in a while I trip up and I cross the line. I think of you. 2 years and just like that, my head still takes me back. Thought it was done, but I guess it's never really over. Oh, we were such a mess. Why wasn't it the best? Thought it was done, but I guess it's never really over. Just because it's over doesn't mean. 我哋好似咁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一八七二三八八 啊！快啲打电话过嚟，捉到个 beat 噶。 好啊 ，Eric 话咧， 冇人听到你讲咩，不过佢想讲嘅系 Katy Perry 嘅新歌啊，Never Really Over。 咁都听唔到。 如果要打电话俾我哋嘅话咧，系要打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点唱？ 一八七二三八八啊！快啲打个电话嚟啦。 好啦，得未啊？完未啊？你 Not Really Over， 音乐都完咗啦， 系啊，继续讲可以。 冇 Over。 就话你哋好啊，风叔三宝，7月6号啊，系佢老婆嘅生日大日子， 恭喜！ 祝个老婆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每一日，仲希望咧主持人能够唱首生日歌俾佢听。 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老婆 ，Happy birthday to 老婆 ，Happy birthday 7月6号，祝佢老婆生日快乐。 Yes， 冷静啲我 阵先，啱啊，真系冷静啲啊，你唱嗰时都要 啦。好啊，嚟啦， 继续。 呢度咧有 Mick Chan 啊，佢咧就话咧三宝啊，早晨啊，我想点唱俾全香港嘅市民听啊，希望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而阿 Chitty Pan 咧就话咧，我想点俾咧发咗一场梦嘅年青人听啊，叫佢哋淡定有前程，唔好做傻事啊，有啲咩事最紧要揾人倾下，好多嘢要坚持噶，十一月都好忙噶，要投俾咧听得明年青人讲嘢嘅人啊嘛，因为咧一票都不能少嘅，香港人要加油啊！ 呢个认真啊，即系无论最后基于乜嘢原因都好咧，留低有用之躯。我琴日见到有一啲网站咧，即系如果你可能纯粹从政治光谱去分咧，可能你当佢系蓝色先算咧，但 系 佢都好有心地咧出咗个 post 咧，佢就话：我喺呢个时候不分立场啊，呼吁大家咧珍惜生命。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啱嘅。 好， 你嗰啲拗叫咧，唉，过眼云烟。条命系永远噶嘛， 系啊， 留低留低留低， 好重要啊！ 乱嚟， 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咧，你要记住你嘅一个选择唔系，有阵时一个选择唔系净系自己嘅选择嚟嘅， 系啊，你会影响你 好 多 人啊，系啊，咁所以应该要爱自己，亦都要爱身边嘅人，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作为父母咧，你好担心嘅话咧，你真系试下问多啲啦，不过问多啲好咯，唔好太快就即系批判佢啊， 啱啱啱， 系啊， 聆听啊。 系啊， 聆聽好緊要， 嗰啲嘢之後先啦，啊、慢慢嚟啦。 同埋有陣時即係一個小小嘅身體接觸咧，可能係勝過千言萬語嘅。 係啊， 一個擁抱，一張喊流淚嘅時候，你遞上一張紙巾，捉住一隻手，呢一個同行嘅感覺、支持嘅感覺咧，係可能會比好多説話嚟得更加有力量。 認真啊，呢一樣嘢咧係用喺任何上面都可以用。我哋嚟緊考 DSE 放榜，一樣頭先我喺風頭火勢。 细讲咗，真系唔好过问咁多。重行支持揽揽，跟住锡一锡佢，系啦，咁就可以啦。有 啲咩 需要话俾啲仔女听，爸爸妈妈喺度等紧你。 我觉得好似我哋呢个嘅朋友点唱几好啊，阿 Pon 啊 ，P O N G 阿 Pon 啊，佢咧就话我嘅小女咧下个星期三咧就 D S E 放榜啊，佢祝愿个女有啲乜嘢咧，希望佢有一个平安嘅心。 嗯， 系我觉得几好啊。咁当然啦，都有呢个大学嘅入学资格啦， 平安啦， 但起码有平安嘅心先啦。呢个 呢度个 Anna Fong 咧，佢就话啦，想点唱俾7月21号生日嘅 Lilian Ching 阿 Ching 啦，咁咧22号生日嘅乖仔 Eric 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事有常开。要点俾张桂英？事后婆听，祝佢生意兴隆，身体健康。话俾佢知，虽然姑妈咧而家咧就要凑住咧阿晴啦、阿仁啦、阿哲啦，但系咧都好挂住佢哋一家嘅。咁咧阿文英啦、文英啦、欣彤啦，你哋要努力加油啊！咁样就多谢你哋三位读出。 嗯，好啦 ，Isabella 咧就话你好啊，今日系佢老公阿 Chris 阿彭总嘅正日生日，咁、 生日快乐， 系啦，咁啊感恩咧，今年可以一家人一起过啦。点解咧？因为阿仔咧 Adrian 咧今晚夜机翻到香港啊，呢、這个梗系佢个最好嘅礼物啦。 短咁长。 另外咧，Adrian 咧嘅表姐 Alison 咧，哦，佢喺加拿大，佢知唔知做咩啊？ 诶，睇波。 听风 show。 佢喺加拿大做暑期工，佢、 哦、 咁百万英镑 嘅 working holiday 去到呢个地步啦。 知啊，佢就话做暑期工， 跟住都系去 咗 麦当劳做。 希望 其实佢系加拿大人嚟嘅， 系啦， 好嘅，咁啊，希望佢一切平安，工作之余仲可以趁 weekend 咧，可以认识下当地文化。最后咧，今日咧就收到 Adrian 学校嘅 team report 啦，知道佢好努力啊，科科都有进步啊。最后咧就要多谢每科嘅老师啦，好欣赏佢哋嘅学习态度啦。咁啊，仲有。爹哋妈咪啦都好 proud of 佢嘅，佢话仲有啊，祝埋我两个啊，佢话猪猪侠，你两个仔女嘅游学团都平安快乐，多谢。 系啊，我哋都要补祝埋佢嘛，系嘛，彭爷生日啦。 系 啊， 补祝佢生日快乐。 系 啦，咁啊亦都咧， 今日阿 Lu 生日啊， 今日阿 Lu 生日 啊， 哦，咁阿 Lu 生日快乐。 系啊， 咁我又再祝埋咧，有个朋友咧，傻 B 啊。阿梁家豪咧生咗个小朋友， 哦，恭喜恭喜！ 但系快得滞啊，未有人问到佢咧仔定女啊，总之净系出 咗 世啫嘛，系啦，就 系 恭喜佢啦，希望佢哋全家都幸福快乐啦。 咁好，我都祝埋我今日我昌叔第五个叔咧生日啦，祝阿昌叔生日快乐啊！ 系好， 你都想谂一个，我都讲咗阿 Lu 啦， 系啦系啊，啱啊，讲咗 啦，有昌叔又有祖叔啦嘛，已经。 Jerry 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个女啊卓林听，佢因为下个星期三咧 DSE 放榜啦，希望佢可以排到心仪嘅大学，同埋亦都希望咧2013年石小六 C 班所有同学仔都派到心仪嘅大学。 石小六 C 班 系啊，即可能佢即同级即系时六小学毕业到而家中六啦嘛，系啦。好， 嗱我呢个一定要读， 好啊你。 好少会读到个点唱咧，系预祝出年8月8号发生嘅事嘅。 系咩嚟噶？ 系啊 ，Emily 啊，唔系 啊， 唔知系个朋友啊 ，Emily 话咧，我个大仔，但你 feel 到会有几开心嘅。我个大仔佢叫领风，同埋我嘅未来新抱巧儿啊， 系 出年嘅8月8号咧就系佢哋结婚嘅大日子， 恭喜！ 想祝福佢哋咧，永远都要陪着你走。 哇，叫咩领风啊？ 领风哦， 读领风苏 啱。 问谁领风苏？ 咁新抱叫巧儿，你又唱一首歌啊？ 考语 考唔到，考到你啦啩？唱噶啦，等你唱噶啦， 到 你 啦， 你唱唔到， 考啊，点考啊？ 我考虑咗，我冇话自己成 啊。Aaron 咧就话啦 ，Aaron Kent 咧你好啊，佢话今日咧想点唱俾佢老婆 Polly 听，想点首咧 Super Moment 嘅无尽俾佢听啊，因为咧佢呢排工作压力好大，希望咧佢可以加油啦，同埋我永远都咁支持同咁爱佢嘅老公阿 Ken 送上打气嘅祝福。 踏上这无尽旅途， 我 估 到你唔会唱噶啦，咁高音边度唱？唱得到啊！ 我费事益你啊，真系 我都唱唔到啊，所以唔好话益我。 一唱开头咯，梦想咁跟住继续啦。 嗱，其实咧仲有好多听众咧都想点唱首歌俾阿邵尊听嘅， 系啊，冇错。 我谂佢都会收到大家嘅即系心意噶啦吓。 系啊， 18723888我哋嘅电话号码，想要点唱嘅话，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8。12:30之后咧听你哋嘅电话吓。 系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大专学界表示，政府透过校方邀请科大同中大学生会进行闭门会议，被科大学生会拒绝，而 而中大学生会并冇回应。八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话，若果政府能够满足两项诉求，包括永远不向6月9号至今个月1号的反修例示威者作出追究，以及要公开会面，就可以同政府对话。联合作出要求的院校学生会来自演艺学院、理大、中大、科大、港大、城大、浸大和教大。其中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时事委员会处理主席彭家浩说，没有收到政府邀请，不明白政府选择性见面的原因，学生无法代表反修例的其他市民，又质疑政府是否以对话做公关数。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昨天曾经到被示威者破坏的立法会大楼视察，形容大楼好像灾区，一些设施例如电缆、伺服器的房间门外并没有任何标记，但就被人闯入破坏。他认为是有人精心策划、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谢伟俊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在昨日行管会会议上，没有人反对在10月前不开会的决定。他认为议员之间要懂得妥协的艺术，虽然不能够开会，也都应该先被一些争议较少的民生项目通过。出席同一节目的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说，始终有民主派议员担心若果以传阅方式通过议程会开不好的先例。他建议可以限制时间和议程，在大楼内未受严重破坏的房间开会，通过争议较少的议程。上个月21号大批示威者围堵警察总部，一名男子被控袭警、刑事毁坏和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31岁有画家称号的被告潘浩超被控在上个月21号在军器厂街湾仔警署外面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没有合法辩解而损坏属于警务处的墙和扶手电梯。另外，他亦都被控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罪，控罪指他以粗言秽语或者侮辱性的言语向警务人员高举中指，呼吁其他在场示威者提供鸡蛋给他掟向警务人员，而这些行为相当可能会导致社会安宁被破坏。在澳门，何一成宣布正式辞任立法会所有职务。他说法律没有规定参选特首要辞职，但不想因为终止职务而影响立法会工作进度。另外，何一成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不评论香港因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事件，但表示曾经遇过澳门立法会被包围，令他警惕和关注到立法会的工作，处理法律需要为民所用。何一成在2009年以间选进入立法会，当时出任副主席，2014年第五届立法会开始出任主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7点，升21点，成交金额3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8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5元，跌5仙；吉利汽车12.88元，跌6.6元；新城发展控股7.05元，跌1.4元。腾讯控股360.2升2毫，中国平安96.45升1毫，中烟香港15.2升1.4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3，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3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3,18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68.68美元，卖出14,1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原来星星都有闪到尽头嘅一日噶， 大部分嘅星星同太阳一样，最终都会用尽燃料。咁究竟佢哋系慢慢熄灭，亦或系光光烈烈咁爆炸，最后形成黑洞？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之星星有限期，请嚟重量级天文学家讲解行星死亡之后嘅各种命运。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多 facts， 好多点唱，我哋快啲读大家留言，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系啊，电话都好多啊，大家等一等啊，我哋尽量播多啲啊吓。 好啦，咁我哋快啲读啦。呢度有 Kitty 咧，佢就话咧，7月2号咧就系佢嘅组长 Helen 咧去咗台湾短宣啊，希望一切顺利啦。下个礼拜就 DSE 放榜大日子，希望各位毕业生咧可以拣到自己心仪嘅学校。我系 Kitty。 系啊 ，Priscilla 佢咧就系今届嘅会考生，佢话咧前几个月咧考 DSE 嗰时咧有点唱过噶，不过冇读到，今次就读翻啦吓。想点唱咧，张敬轩嘅缺啊，俾今届嘅 DSE 考生听啊！不论下星期放榜成绩系点，最紧要咧知道自己嘅梦想系啲乜嘢。只要有梦想，就乜就冇就唔会咁易俾其他嘢打沉噶啦。 系、 啊，希望自己咧可以继续为梦想坚持啊！吓，加油加油加油啊、 嗯、！Virginia 就话啦，下个星期三咧，7月10号系中六生嘅大日子啦，咁样，所以咧佢话借个位想同个乖女啊 Tracy 讲声啊，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佢又知道你哋想向医护界嗰方面发展嘅，但系无论结果系。点样？爸爸妈妈永远都支持你啊！啊，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嘛！祝佢你当日咧有个好成绩，入到你心仪嘅学科啦，同埋祝愿各位 DSE 考生咧都顺利入到自己心仪嘅大学，博进无悔，加油！ 系啊，咁阿俊咧就话啦，我想点唱俾仲仲孙女听。佢上个礼拜咧就幼稚园毕业啦，祝佢咧就9月嘅时候咧升小一，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小学生活嘅。 好 ，Peggy 咧就希望点唱俾全部香港人听啊，特别系邝议员，仲有少尊啊 ，Take care 啊，尊爷。 系冇错，系啦，系啦，好啦，咁啊，听个听众电话先，我哋继续咧就读大家留言啦，18723888，你系边个啊？大碧啊，你系 ？Hello，Hello， 你系大碧， 高三榜啊，我你哋好啊， 系啊， 你好， 你个名好正噶，又大又碧， 系啊，又大又碧啊， 系吓， 系你有冇个 channel 噶？如果系嘅话，你嗰个咪叫做 大碧 channel 咯，大碧 channel 啫， 系啊。冇啊！我想点唱俾我爹哋听，因为琴日咧就系、是、我同我爹哋嘅生日啦。 咁、hey, 生日快乐， 系啊， 咁好啦、 啊！哇，你真系你爹哋一个好大嘅生日礼物咯。 系啊， 系 啊, 啊, 啊, 啊，真开心、啊。 咁所以我就想点藉住呢个大气电波，就想有个祝福俾我爹哋啫。 好好好啊！ 嗯，系啊，咁啊， 希望你哋可以有个祝福俾我爹哋啦，咁希望佢就越老越精灵啦， 一定， 好啊，好啊，咁佢叫咩名啊，爹哋？ 爹哋叫靓仔咯， 爹哋靓仔，最中意乜嘢噶？食咩啊？唱咩啊？ 都中意食，佢系好为食嘅一个小朋友嚟嘅， 系啊， 咁正啊！ 咁佢今年几多岁啊？ 今年都80几啦， 哇，80几岁啦，好咯， 系啊， 好啊，祝个爹哋咧，阿靓仔咧吓，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屙得。 系啦，最紧要安得你下评， 系啊，真系有紧要嘅 事。你都生日快乐啊，大兵， 好嘛？ 多谢， 好啦，多谢大兵， 拜 拜。同埋爸爸除生日呢个真系咧，双喜临门呢个。 我有个朋友咧嚟紧咧就会生第二个嘅小朋友，系咁嗰个预产期咧就同佢嘅第一个嘅小朋友好近。个妈妈有问过嘅，因为咧本身都系会开刀，问嗰个哥哥咧就话：喂，你想唔想同咧嚟紧呢个 B B 要出世嘅话咧， 同一日出世啊？ 跟住你估下个哥哥点讲 ？No， 唔中意， 唔中意， 唔得啊！嗰个。 生日系我的， 系啊，好合理啊，细路仔唔识谂咁多嘢噶嘛， 唔代表佢唔识， 系啊，冇错冇错， 但小朋友 佢会以为化咗，同埋佢会觉得个蛋糕咧要对分噶啦， 吓定咗你唔会买两个噶嘛，好多时都系， 跟住啲父母焗住买两 个 咯， 名就写两个咯， 但系如果佢第一次俾人哋吓即系分薄咗就唔高兴啦。 喂，呢度咧都有啊，阿四咧就话啦，啊想点唱俾七月十号生日嘅佢屋企嘅阿斌佬同埋佢家大小，系即系佢老公同埋佢阿仔，佢两父子系同一日同日生日噶咁样，仲有七月廿九号咧嘅生日咧系佢家公主，都系哇，全部都系七月之星吓，祝佢哋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同埋佢日日咧都会为佢服务嘅，咁希望佢日日都感觉到幸福快乐啦，咁 系啊， 好开心啊！ 阿 Patty Lee 咧佢就话啦，我系七月一号生日噶，我嗰日咧就同咧几十万嘅 friend 咧一齐行街，但系佢哋冇唱生日歌，可唔可以帮我手唱翻啊？或者咩歌都得啊？唔该你啊，咁样 你有几十万嘅朋友， 系啊， 你都够啦，已经够咗够啦， 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同你唱一首简单嘅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真 系 Merry Christmas， 系啊 ，Merry Christmas to you。 好，听电话啦，继续好唔好啊？ 你系边个 ？Hello， 风骚快活人。 Hello， 林生。 喂， 系林生你好， 你好， 系啊，三宝你好， 你好， 林生 你好，有乜点唱？ 点首歌俾我个女同埋我爸爸听， 好， 同埋我有个朋友啱啱生咗个孙， 哇，正啊，系啊，点解要点？ 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啊， 好， 快高长大。 阿女 叫希莲啊， 系啦， 希莲开个名出嚟，佢哋试过响收音机听到佢把自己个名噶， 佢而家第一次听啦，系嘛？ 咁有咩想同？ 我想麻烦你，有咩话可以点俾希莲听啊？ 希莲，希莲，你爸爸点唱俾你听 啊？系 啊， 希莲几大啦？ 多谢晒，同埋我个 friend 个孙叫系文国权个孙啊，可唔可以讲埋俾佢听？ 好啊，好啊， 佢大个长大。 文国权个孙，叫做咩名啊？ 啱啱出世就未有名，可能。 啱啱满月冇几耐咋？ 啱啱满月冇几耐， 恭喜恭喜！ 系喎， 咁你有咩说话想同阿希莲讲啊？你讲更加开心啊！希莲听到。 祝佢快高长大，同埋身体健康，同埋学业进步咯，开开心心。 佢好细个啊，咋？ 风骚快活人啊！ 佢几大啊？希莲？ 希莲十一岁，佢喺我隔篱噶。 啊，十一岁，使唔使叫希莲过嚟讲下嘢啊 ？Hello， 希莲。 我哋等等下。 好啊。 Hello， 你系咪花田嚟啊 ？Hello， 希莲。 Hello。 你系花火啊？ 系怕丑啊，可能 系啊，要唔要睇黑袍啊？ 系啊 ，Hello 希莲， 阿豪仔哥哥好似个大坏狼咁。 喂 ，Hello 希莲， 希莲你好啊。 喂，方就嚟放暑 假啊， 唔使紧张，倾个电话啫嘛。就嚟放暑假，你去边度玩啊？希莲， 妈咪话去泰国或者马来西亚。 好啊，两个地方都去晒咯。 咁 跟住爸爸喺隔篱都滴晒汗，依家话唔系话。 总之唔俾我电话你讲。 去边啲？去欧洲，总之我哋讲你。 去芬兰，去芬兰。 去咁远啊！ 唔好去咁远啊！ 哦，嚟翻九龙城啦，嚟翻九龙城 OK 嘅啫。系啊，希莲，你有咩愿望啊？ 阿希莲读五年班系咪啊？ 而家读紧四年班， 哦、四年班 系啊， 系升五年班之后咧就有报分试噶，会唔会都会紧张噶？ 会 系啊， 我话俾你知，唔使紧张，好小事啊， 考试啫嘛，我哋由小学一年班考到今天啊，使乜咁紧张？ 跟住希莲就话啦，咁小事你哋问我做咩？ 系啊，跟住就话桂花田你都冇考试嘅，你讲得边有说服力噶？ 我哋呢啲问啲代道育啲嘅，希莲睇咩电影啊？你而家 系呢排你哋中意睇咩戏啊？其实四年班嘅你。 走咗啦，希莲。希莲话顶唔顺啲 Auntie Uncle 走咗啦，得啦，好啦，拜拜啦。 多谢佢啦，都多谢晒林生嘅点唱 啦，多谢晒，拜拜。 我觉得阿林生 好失败头先，两个傻仔喺度对话咧，仲谂住撩人哋，佢走咗啦已经。 唔系，咁系怕走嘛，都讲咗啦。但系我觉得林生好得意呢个爹哋，佢会咧揽住个女啦喺隔篱啦，跟住咧打我嚟点唱。 系啊，喺个隔篱点唱。 佢未试过喺个收音机听到自己把声啊， 又讲自己个名啊。 系啊 ，OK， 继续读点唱先。 好啊，我呢度咧就有话好。好多啊，其实仲有啊吓，呢度、 啊、 有 Agnes 啊，佢话你叫我张太啦，今日咧就想点唱俾个细女 Rachel 啊，因为七月十一号咧系佢生日啊，祝佢咧要工作愉快，每日咧都要开心快乐，佢仲好期望啊，佢男朋友仔咧下个月头咧会喺外国翻嚟到放暑假， 哇哇哇， 佢话咧仲要祝愿埋啊，七月十一号咧同佢个女系同日生日嘅表哥仔 Alex， 系 佢哋咧系 Alex 咧就比佢个女女 Rachel 大一年嘅，而佢哋两个系同一个医生接生嘅。在同一间医院度生 B B， 而佢哋咧系唔系预订日子，系自然生产嘅。 哎呀， 咁咪话咧 呢两 表哥表妹。 会啊，真系好有缘分啊！ 系啊，呢度有个咧阿青威叶咧，佢就话想听 B 哥哥一只歌叫做《不要问我》，希望作为成年人咧要聆听年青人嘅心声。咁啊 ，Cora 咧就话啦。我是第一次点唱，真的要帮我读出啦。我要点唱俾两个陌生人听，是两个姨姨嚟嘅。件事是咁噶，礼拜三我搭车翻屋企，上到车咧，八达窿冇钱，我又唔够散纸，厚面皮之下咧，攞张20蚊咧就问个姨姨有冇散纸唱，但系佢又冇咁多。哎呀，我谂紧点算好咧？佢俾咗个仅有嘅4蚊散纸俾我凑数，虽然仲系争少少，但系我非常感激佢。然后咧就有另一个阿姨咧见我都系唔够钱咧，佢问我你争几多啊？帮我俾埋，但系我婉拒咗佢。但我又好多谢佢，所以我拜托你哋帮我播翻一只正嘅歌，希望佢哋听到阿 Cora。哇，我想话呢个古仔好复杂嘅，佢自己唔够散纸，有人肯帮佢都唔够。另一个直情咧，可能话不如我帮你俾埋算啦咁样，但系佢就唔想咁样争人哋嘅钱，但佢都好多谢佢哋嗰种咧帮忙嘅心。好美丽嘅画面， 呢件事好美丽。 系啊， 其实我会话越嚟越多人咧，即系譬如你搭巴士咧会遇到嘅。以前咧就有人可以帮我唱钱啊，跟住而家好多人咧就会话你争几多啊，我俾你啦咁样啊。其实香港都好多好。 咁啊咪，然后呢个时候个小巴司机就应该出嚟话：你哋全部都冇争。呢程车我唔收钱啊！ 跟住我就会讲，我都做八达通啊咁样。 唔系啊，咁唔系真系嘅认真，即系司机话唔使收一件事，但系呢个都系我哋嘅责任嚟噶嘛，上车要俾钱系咪先？ 美丽的美丽的， 系啊，好啦，呢度 Ella 妈咪咧就话啦，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咧？旧年都有点唱俾阿女听噶，阿女咧系7月11日生日嘅，星中放榜系旧年啊，系7月10日，你哋仲开玩笑话，倒翻转生日就好啦，庆祝先放榜，跟住咧就庆祝。豪仔就话啦，咁可以一齐庆祝啦嘛！佢话真系成你贵年，成你贵言，佢话成你贵言，佢咧旧年咧系攞到第一志愿嘅。 好嘢！ 今年咧亦都预祝阿女咧吓生日快乐，身体健康，7月11日生日嘅，今日同埋祝愿天下太平咁样咯。 好，再听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 系喂， 洪太你好。 系洪太啊， 洪太 你好，有啲咩？ 中山宝你好， 你好， 有咩想点唱啊？ 7月6日咧，就系我同我先生结婚39年嘅一日， 39周年， 好耐咯，真系 争啲数漏咗， 系，争啲数漏咗，我中意佢，好坦白啊，好可爱啊，39年，个老公啊，有冇系咪100分嘅先？ 89啦， 89啊，扣咗啲咩分啊？ 吓， 扣咗边度啫？ 嗰啲私人你又唔讲，你听 系啊， 唔使讲， 唔肯买啲靓嘅内衣裤俾我， 点都好 乱讲啊！你 洪太都打电话嚟点唱系咪先？ 我哋就将个时间交俾你，有啲要咩，有啲乜嘢想同你老公讲嘅话咧，而家讲，俾你。 好多谢佢咁多年啦，即系唔止39年啦，识佢到而家都成40几年啦，咁都系陪住佢走。咁我希望喺未来。再有39年陪住佢走咯，一齐走咯。 慢慢 同埋咧，就7月23日都系佢生日噶，我都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继续身体健康就可以搵多啲钱继续养我啦。 哇， 好简单，39年再过39年，即系简单，只想一生跟你走，你就系跟住阿洪生走噶啦，系咪？ 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有首歌电俾？ 你讲你听，我哋试下玩啦。 陪着你就， 陪着你就 ， 一生一世永不分，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佢要老冠廷。 头先我哋播咗佢 live concert 嗰个版本喎。 陪唱嗰个和音 系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恭喜晒， 恭喜晒，好，拜拜。 好 ，Lind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想祝佢女啊 Ruby， 佢话咧嗱，7月10日咧星期三就系 DSE 放榜啊，7月9日星期二佢就系星中放榜啦，咁啊希望咧就各位家长咧即系同学仔啦，希望佢哋咧能够派到第一志愿，同埋读到佢想读嘅中学啦，想点唱埋俾佢仔啊，节。星期一派成绩表，希望佢有好成绩，努力读书，同埋点唱埋俾全香港嘅人，加油啊！ 休息一阵，翻嚟继续读你嘅点唱。 要奔波，痛苦中挣扎。 大公仔想讲呢句，放我走，放我走，六点钟请将我松绑啊！五点十九分啊，龚石良加岑宁儿啊，大公仔嘅放假或者系放我自由嘅心声，我哋就争少少啊！十二点五十九分嘅时候，我哋会再唱一次俾你听噶啦。 好 啊，继续读点唱。 我觉得呢个一定要读啊！阿玲啊，阿玲啊，佢就话咧，风叔三宝你哋好，我今日好开心，开心我中六合彩。 点解？ 因为屋企有位小朋友。小朋友叩门成功， 哦、 可以读到心仪嘅小学啊！呢位小朋友咧叫做星豪啊，恭喜晒阿玲同星豪啊！ 系啊，恭喜恭喜吓、啊！好呢度咧亦都有Sunny Wong 啊，佢就话啦：三位好啊，呢、个礼拜咧可以去工科大学度咧攞翻工科大学嘅有条件取录，九月嘅时候可以入读啦，真系好开心啊！终有机会可以读到大学啦！咁、然后咧就Cabby 咧佢就话啦，想点唱俾佢老公阿 Joe 听， 好 佢嘅终极考试，噔噔栽培分物理治疗课程。希望顺顺利利，永远支持同埋咁爱你。 好，呢度有 Mona， 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咧下个星期三啊，7月10号啊 ，DSE 放榜嘅所有同学仔，仲有屋企咧七月份生日嘅朋友啊，屋企人听、啊，学生记住要放松心情迎接 DSE 啊，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话、啊。 好啦，英英 fan 咧就话啦，想祝全香港嘅市民都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天下都冇病。咁 PS 嗰啲咧就，我觉得可以将呢、這个。你咁愤怒嘅嘢咧，化为正能量嘅，希望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啦，系咪？咁啊 ，Tony 咧就话咧，佢话咁多位早晨想点唱陈百强嘅《一生何求》，佢话听完有所启发， 系啦。好啊，咁我哋再听埋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好 ，Hello 你好 ，Hello 刘太， 系啊，刘太啊，三宝你系好啊， 你好啊， 刘太，请讲。 是啊，我想点唱因为呢7月9号呢我个女呢就升中课榜啦。 是。 是啦、啊、希望是啊希望佢同啲同学仔都可以派到心仪嘅学校啦。 是啊真係好紧张啊即係我都话 啦、 即係都系真系几年前我女三年前啦系啦女嘅时候呢、我真系几有心嘅个系啊。即系其实、你未话三年前呢就算我而家中午五年前我都仲记得嗰日个画面啊。 是 你在乎真 系 啊。所以你都、真系你唔好你自己紧张好啦你唔好俾个紧张样啊女睇到。因为佢都好大压力嘅，因为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 同埋最紧要咧，系已经定咗噶啦， 系 啊，即系个结果你已经考完试，所以唔使太紧张。不过有啲嘢可能系即系，譬如之后啊，如果个 plan A 系咁嘅，咁啊有啲咩嘅庆祝方法啦，我 plan B 系咁噶，咁啊咁不如我哋试下咁样做啦，谂定一啲唔同嘅计划嘅话咧，咁就够噶啦，我觉得。 系啊系啊，我哋谂定点样庆祝咯。 系啊，最紧要 系咁样 咯。咁讲定嚟听下先，点庆祝啊？谂住 book 定酒店食自助餐啦，系咪啊？ 系啊，食豪飞啦，同你一样。 好啊， 最好嘅娱乐项目。 系啊，因为好开心嘅真系。 好 系啊，同埋多谢学校啦，因为佢呢六年咧，过咗个好开心嘅小学生活。 系。 系啦，佢都可以由一年级到而家都可以九点钟瞓觉。 哦，咁真系几好喎！ 即系功课系唔多嘅， 可以去睇书，唔多功课，即系佢可以好享受去学习。 哎呀，你呢个已经系好多家长咧梦寐以求啊！ 系咯，系啊，其实已经系好幸福噶啦。咁佢仲可以睇书。睇金融啊，睇維斯利啊， 哇！呢啲咪生活咯，呢啲咪學生咯。 但其實呢啲本來咧係我哋以前嘅生活嚟㗎。 以翻學習 以前我哋讀小學咪就係咁樣可以睇咁多小説咯。 而家嘅小學生好似變咗一個好奢侈嘅。 係啊，你頭先簡直係炫耀緊㗎啦，已經。 我係咁啊， 喺你個小朋友身上面見到將來啊，係會有好嘅將來。 係啊，多謝曬。 鄧啊，鄧啊，劉太你開心。 係啊， 請叫劉太。 好，多謝你電話。 拜拜。 好，拜拜。好，再聽到個聽眾 ，Hello 嚟邊個？彤彤。 彤彤 你好， 你好 ，Hello， 彤彤你好， 彤彤应该系十二三岁系咪？ 系啦，就嚟十四啦， 就嚟十四啦。今日有啲乜嘢想点唱啊？彤彤， 首先因为我有师姐中六啊嘛，咁佢哋就系放榜，就希望佢哋可以升到佢哋中意大学。 嗯，真系好啊，乖女啊。 有冇一啲特别熟嘅师姐嗰啲咁样啊？ 我有有。 讲埋佢哋个名出嚟啊，祝福佢哋啊嘛。 佢英文名同我同名嘅， 系叫咩名啊？叫彤彤，唔系彤彤系中文嚟噶。 Ashley 系啊，好啊。 OK， 希望佢因为佢话想入嗰个恒生大学，希望佢入到。 OK， 好啊， 即系商科嗰边发展。 系 同埋因为我虽然我知道下个礼拜五都有得点唱，但系我下个礼拜五又嚟做书，我今个礼拜先打上嚟预祝我生日。 哦， 你下个星期五就系你嘅生日。 系啊 ，OK， 预祝你生日快乐，同埋你好乖啊，即系你咧会为咗师姐咧为佢哋打气加油，点唱俾佢听。 系啊， 咁感情好好， 帮咗咁多 咩话？ 咩啊？ 我中一入学嘅时候帮咗咁多。 哦，嗰啲就系大哥哥大姐姐嘅计划嗰啲嚟嘅。 类似啦，系啊 ，OK， 好啊， 咁啊，希望 Ashley 咧可以咧，即系下个星期三咧有个好成绩，入到佢心仪大学啦， 好嘛？ 哇，好啦 ，OK， 好，多谢彤彤， 彤彤，拜拜，彤彤把声已经俾你 feel 到佢有一啲即系有好多自己嗰啲谂法嘅， 系啊系啊， 呢种声已经系咧，你不能仲喺度话彤彤嘅乖，又唔系嗰啲嚟嘅， 一嚟就听到 都十四岁噶啦， 十四岁， 理应都唔系用嗰啲嘅语气同十四岁嗰啲沟通。 我唔准你咁样话人哋，成日同个仔咁样倾偈，仲冇骨真系， 有张 系咯。 好，继续点唱吓， 我都唔系同你讲，你做咩话冇啊？ 三位善解人意嘅主持人你好啊 ，hello， 熟唔熟啊？今日佢叫 Julia， 佢七月四号咧系佢差唔多啊有。四十年交情嘅死党闺蜜 Virginia 嘅生日啊！佢多年嚟咧感情咧令佢哋咧真系熟到咧可以屋企人一样。佢虽然咧冇真系血缘关系，但系嗰份姊妹情咧真系或亲姊妹情冇乜分别嘅。佢话今日咧喺度祝佢咧身体健康啦，咁唔好令佢哋担心，同埋工作顺利啊，老细识做，最紧要生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 好啊，读埋呢个 fans 啊，佢系阿 Joyce 啊，佢咧就想点唱俾佢个女女啊希瑶听嘅。话听日七月六号系佢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仲有想佢啊，好似佢个名字一样咁，日日都有希望，仲要有逍遥自在嘅生活、啊。Amy， Happy Birthday！ 好多朋友话想点一啲歌鼓励而家唔开心嘅年青人， 系 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人嘅选择嚟嘅，冯希如嘅《阳光雨》 岁数秒，心吻又报到谁轻生？谁没信心？困境之中斗争，若放弃当个人，真的太笨，怎可作不必要牺牲？走得过瘾，先得 系啊，怎可作不？必要的牺牲吓，冯希宇啊，阳光雨啊，咁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噶啦噃， 亦都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风骚快活人啦。 系啦，咁下个礼拜就再开心心咧，就希望可以继续同大家翻到嚟，就迎接呢个冇落雨、阳光普照嘅天气。 拜拜， 拜拜， 拜拜。